北太平洋的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6点，升35点，成交金额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1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6.8升2蚊，友邦保险54.9升4.5，吉利汽车10.7跌2仙，汇控66.9升1毫，长城汽车7.94跌1毫，恒生 H 股100.6冇升跌，新濠国际发展16.32升4仙，中移动84.45升1.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8，瑞士法郎7.8，澳元5.737，加元5.686，新西兰元5.386，欧元8.5095。每百日元对港元6.8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3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76点，跌咗19点。港金现价报11400蚊，跌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7.96美元，卖出122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荃湾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的。现在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非常之挤塞，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咁影響到青山公路荃灣段去九龍方向近住荃灣花園一段咧係擠塞㗎。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龍方向跟住和宜合道亦都係擠塞㗎，龍尾就去到健全街。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就排到去渡船街過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在新界区，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是挤塞噶，龙尾就去到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将军澳宝顺路宝邑路调景岭。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母亲节，2000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5月9日晚上7:30，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温馨举行。 欧瑞强、黄淑仪、吴代容、李志刚、Vince 用靓歌为爱你嘅人送上至诚嘅感谢。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天下伟大母亲送上至诚的祝福。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两位老板，我遇到意外啊！ 做乜咁唔小心啊？你快啲去休息一下先啦！ 你呢啲叫做不意外的意外啊，听过未啊？ 啊，咁当你操作呢个货车尾板嘅时候，有冇照足安全指引啊？ 我都唔识字嘅。 咁你有冇跟足欧盟标准啦、 啊？我冇 passport 去唔到欧洲噶噃。 哎呀，咁你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指引要做妥。我系 Sugar 连思雅。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好耐冇见啦，桂花田。 系啊，我都话啦，早晨，曾志豪， 你无可避都要见到你啊。 早晨，黄 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啊，嚟到礼拜二朝头早嘅风骚快活人，豪仔，好啲未啊？ 归队啦，归队啦， 归队，但系得半个人啦，地得条尾咁样啊，而家 系个人都唔喺度噶 ，OK， 个魂魄都唔喺度， 系啊，主要都系你见到我好似长洲飘色嗰啲靓仔咁样，外加半天吊道喺度啷下啷下， 系。 哇！我見到阿田成個蕩褲咁而家，我自己個腦都擋下擋下咁樣真係。 係啊，飄到幾高啊！ 我可以重複琴日嘅提問喎。哇！好耐冇見喎，你別來無恙嗎？ 係啊，你 係多啲問翻我喎，你都好耐冇見喎。 係啊，我就知唔係我有留意住你嘅，係咪？ 係 啊，即係知你嘅病情咧，走勢去到邊度？ 我大家嚟試。 唔係我就係話你病好病埋今日啊、聽日啊，知唔知啊？ 哦，都 星期六日咧好緊要啊，知唔知？ 係啊 ，OK 嘅，大家期待係要。 係禮拜日就冇親。礼拜六豪仔就开 show， 所以咧、最紧要养好个身体， 咪就系咯， 都可以噶。而家哇，不过咧好眼瞓噶，食咗嗰啲药之后咧， 而家先知道哦。 但你冇事啊，你应该即系避咗噶啦。你平时长期食药噶嘛，你 系啊，百毒不侵， 系咯， 系啊， 应该冇事嘅，习惯晒嘅，应该可以。 之后琴日翻到去，终于翻到屋企咧。跟住我个仔瞓咗噶咯，终于醒咗嘅时候咧，佢见到我第一时间就讲故仔咁样，我终于揾到我的位置啦而家，冇错， 原来除咗 同埋毒股王啊， 系啦，即系港股， 系啦， 毒股咁样都 OK 嘅，系啊。咁啊点啊？ 醒啲啦，系嘛？ 醒咗啲啦。 你 我啲手信咧，我啲手信咧， 啊系啊， 我记得琴日有人话咧吓。你病啊？咁啊，手信收翻啊，咁样 我都睇到嘅，喺我哋个 group 度嘅，系啊，手信回收冇啦，咁样啊，唔翻工咁样。 佢第一时间话：，哎，我唔得啊，唔舒服，唔翻啦。跟住话你俾我啊，摆明咁样。跟住我咧就手信回收啦，咁样。 系啊，买一半嘢已经午夜喺度发紧嘅时候啊，想都不顶。 好啦，嗱，呢个手信咧俾你喷面用嘅， 哇， 好嘢嚟话听，喷一喷精神爽利啊。 系啊，我琴日都喷咗，你觉得我样有冇精神爽利到啊？ 有啊，应该。 真系好嘢嚟噶。 玫瑰露够劲， 唔系玫瑰露，而家好兴嘅玫瑰水啊， 系啊， 系仲要有机噶， 哇，越夜越啊，有机啊， 如果系我送俾佢嘅话咧，佢一定会话点样有机啊， 咦，你 成个礼拜好好咩咧？好好郁闷咩？唔系噶，你好开心噶，好畅快。 唔系，我谂开心啊！我谂系佢琴日冇讲过嘢，应该系佢休息咗。你而家觉得佢讲嘢系有少少语无伦次噶？ 啊，系啊。 作为佢嘅拍档咧，喺呢个时候要捉，究竟你下一句想讲咩咧？平时系捉到噶，今日捉唔到噶， 唔到啦， 好飘忽啊！ 我琴晚翻去咧，仲要呕多篇稿出嚟嘅时候咧，我又发生嗰个状态啦。 咩啊？ 写唔到嘢出嚟噶，你一对住个 keyboard 咧，跟住。我想写啲字，跟住咧只眼开始眼瞓啦，但系只手咧可以打嘢嘅，打完之后，我打啲咩出嚟咧？ 咁有冇研究啊？ 哇，好笑噶！我明明系写啲好正经嘅嘢噶嘛，如果出到嚟咧，真系我好记得嘅，写住饮冻柠茶。 但你唔知自己打咗饮冻柠茶， 我唔知我打我老谂嘅你咩望一望，点解变咗打冻柠茶嘅？ 哎呀， 有冇原机啊？ 冇噶，冇原机噶。 你咪好想饮冻柠茶咧，当下子 睇住我今日， 我会睇住你。 讲冻柠茶唔知咩事。 其实你咪撞邪啊？使唔使夹下中指啊？ 我系咪翻紧中嘅站散大？ 一定系啊！ 你可以当我彭程嘅。 好啦，早晨早晨，我哋三个又归队啦。 耶、yeah, ，齐人啦。 像你讲这简单，为怎样你要离开，我不知。斗阵的日子啊，才天知，无看到爱只有伤害。我爱甲这出难，你只是试看卖。 一个字都听唔到啊！ 系啊， 但 真 系 真系犀利啊！放空放到 系啊，系咩歌先介绍咗先？ 五月天啊，有你的将来呢个系台语版。 系啊，但系呢一个嘅消息咧，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因为系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荃湾路往九龙嘅方向啊，近科桂码头路有交通嘅意外，道路上面咧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咧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段嘅。重复一次啊，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系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段嘅，所以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琴日咧有個經歷係咁樣嘅，咁咧去到呢啲茶餐廳度咧，就嗌咗一個咧嗰啲河粉，咁咧你可以留意一下佢嗰個餐牌咁寫嘅，佢寫住呢個咧叉燒呢個叉燒魚米湯河粉咁樣， 係啦 係啦，咁即係會係點樣嘅？ 咪有湯啦，有河粉啦， 有 叉燒 啦， 係啦， 係啦， 魚米啊， 係啊，魚米 咩叫魚米啊？ 佢原來即係佢話嗰啲湯咧係魚湯嚟嘅， 即係魚湯嘅米粉， 米粉仲有叉燒喎，咁樣 係咯。 咁跟住咧， 唔係河粉咩？頭先你話湯 河粉， 粉 一樣啦，即係嗰啲粉啦。好啦，咁 我哋容許佢啦，咁應該都會有少少呢啲嘅甩漏㗎。係 咯，你咁樣執個河粉嘅話，唯有法庭見㗎啦，呢鋪真係。 我唔知道有冇分別啊嘛。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又真係攞咗兜粉嚟，發爛曬咁樣咧，有湯喎跟住冇咯，走咗咯。 叉烧咧？ 系啦，跟住我开头话啊，收到几好嘅叉烧摆喺里边啦， 喺个底啊，系咪？ 咁啊料啦，咁样我话哇冇啊，料嚟料去都冇啊。跟住我问我 friend 话呢度唔会有叉烧，我睇唔到啊，可咁样。佢话会唔会匿埋喺下边啦？跟住我哋反嚟反晒都冇啦，咁样。好啦，嗰一刻咧，我有一丝嘅犹豫，我会唔会系我大乡里咧？原来所谓 你叉烧已经溶咗落汤里面咧， 会唔会最新嘅整法嚟嘅咧？ 哇，咁惊啊！我唔够胆食啊！如果叉烧会溶嘅话， 咪溶咗落去嗰啲汤里面啊？ 唔系，如果你 攞叉烧嚟熬汤， 系啦， 咁 唔系，如果嗱，你自身嘅食肆系中环，我话俾你听呢个分子料理嘅，你咪信咯。 我唔开心咯，大都会 叉烧料理， 我都会觉得被骗 啊。系啊，唔系咁同埋呢个世界咧，你知啦，佢嗌嗰样嘢可能系冇噶嘛。 例如咧，即系菠萝包冇菠萝，鸡尾包冇鸡尾，系咪啊？ 咁我谂系咪我一厢情愿咧？系咪其实呢一档嘢最出名就叉烧融咗落去咧？咁样 点解你咁得意咧？冇咗碟叉烧，你都 系 谂咁多 嘅，你咪病得真系紧要啊！叉烧融咗喺啲汤度，仲谂到分子料理，唔系话 世道唔好啊嘛？你成日都觉得咧，佢哋咁样嘅呢啲叫做字句系啱噶嘛？跟住咧，我隔咗成分钟咧，我细真系唔对路，真系冇叉烧，我先举手啊！叉烧系咪另想噶嘛？ 即系未嚟啫， 即系未嚟啫咁样。 哦， 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啦，原来可能呢个世上咧，真系好容易你就会觉得佢系即系叫做咩啊？唔对封面噶 啊，系啊， 系唔跟封面 的。商品说明条例啊嘛，有阵时你讲得出，你就要做得到。明明话有嗰样嘢你冇嘅话咧，可能有机会真系俾人告啊。 鲍鱼炒饭冇鲍鱼啦， 系啊，冇咯，系啊。但系讲真，大家有冇试过类似嘅经历啊？ 鲍鱼炒饭，我觉得好富贵啊！呢个名听 唔系嗱呢个咧个报道就系讲紧就系鲍鱼福建炒饭啦。嗱，我就比较少食呢一个，但系成日咧都有个提问嘅，就系讲紧嗰啲咧蟹肉乜乜乜乜嗰啲咧，但系即系叉云都冇蟹肉噶，即系呢个就成日都会发生。 嗱，咪同我呢个叉烧融咗落一样咯。 唔系，但系你个叉烧后上系冇用到噶嘛？ 嗱，如果你逐隔篱咧，嗱，即系鲍鱼炒饭。 嗯， 真系少听嘅，好贵，我觉得 系啊，佢嗰啲咩阿一嗰啲先至有。 咪通常买佢鲍鱼粒嘅，有啲会系。 系啦， 鲍 鱼粒 就多啲嘅。 鲍鱼嗰啲， 鲍鱼粒系咩嚟噶？ 鲍鱼粒咪将只鲍鱼切粒咯，咁 都系鲍鱼啦。 啊，都系嘅，捞落嗰啲炒饭炉里面炒咯。 系啊，嗱，而家佢话咧喺葵涌有一间广场王成都帮衬噶咯，已经。我呢间未试过，呢间未试过，咁佢就话咧。买咗一碟咧$88嘅鲍鱼福建炒饭， 嗯， 其实呢个都系好高级噶，不嬲食开福建炒饭 嘅 啫嘛。 唔系福建炒饭咧，其实都贵嘅，佢 同埋有阵时 本身都贵噶啦。 佢加埋鲍鱼都系$88，其实我觉得抵咗噶。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冇鲍鱼嘅。 我唔知啊嘛，佢个名写住有。 所以你应系好吸引嘅， 但系咧我又觉得咁谂，你$88嗌碟鲍鱼福建炒饭。 唔会諗住真係有鲍鱼呀嘛。 咪嗱。 88财咗啦。 咪住喎。 鲍鱼。 冇话88蚊冇鲍鱼，佢讲到有我就要信佢有㗎嘛。 咁咪点解你要摆鲍鱼两个字 落去 呢？ 你係房鲍又唔同喎、 啊。你讲足球鲍鱼炒饭啦。係咪你都预佢冇足球㗎啦。係咪先。 係 呀。 佢真係好犀利喎。佢呢有个市民就食完之后呢，佢唔知点解嚼得咁出色个味觉，佢话。唔系、哦，喂，食完。 喂，呢粒唔系鲍鱼、哦， 冇鲍鱼、哦，你系咪与商品说明不符啊？咁样，跟住咧就真系咧攞咗去化验、 哦。系、嗯、咯，佢又真系攞成碟饭走去化验咧，跟住睇下里面有冇鲍鱼咁样。 好有恒心，我觉得佢咁跟住咧，我谂咧化验所都系好少接呢啲订单嘅真 系。 吓、啊，验、啊、有冇毒啊？ 唔系鲍鱼饭冇鲍鱼啊？好好睇下睇下。我想知道咧，佢系要食咗碗饭，食晒佢啲饭验啊，定系即系抽丝剥茧，逐粒逐粒摊啊嘛里面。 我谂佢一定。唔系用个口去验嘅，人哋专业嘅朋友嚟噶。 呢度有几个阿婆，常年都食鲍鱼嘅。 系啦，睇下佢有冇先咬到鲍鱼，咬到鲍鱼粒喺度。 咁然后咧，佢就话冇啊。咁咧，佢就攞咗去验啦，就发现吓系真系冇鲍鱼嘅。咁里边系咩嚟嘅咧？ 哦，佢话咧就有炒饭啦，同埋咧有呢个螺片啊，系嘛？ 系啊，冇错， 螺片放鲍鱼。 系啦，佢话你谂住嚼到嗰嚿咧，系咪嗰啲哇名贵海产咧？佢话都系海啊。 嗯， 都系不过我 唔系个螺都 OK 嘅，但系佢话鲍鱼就唔得咯。 系哦，咁然后咧，佢访问埋啲食家咧，几好笑。佢就话：哦，相信佢应该系用咗咧。嗱，佢又真系冇呃嚟嘅。 系咪仿啊？系咪真唔系争个仿字？ 唔系佢真系冇。 唔系，佢系螺， 系， 但佢又系鲍鱼。 点、啊、样螺鲍鱼啊？螺就鲍鱼啊？ 螺即系 螺，又系鲍鱼。 鲍哦，鲍鱼螺， 冇错。哇，听都未听过 鲍鱼螺， 鲍鱼螺 咩？我唔明白，到呢格嘅时候， 嗰只螺个名叫鲍鱼螺， 佢可以东风螺，佢可以田螺， 系 啦，佢可以唔知咩螺， 系啦，呢个叫鲍鱼螺， 佢呢个叫鲍鱼螺， 嗱，佢唔系自己作出嚟嘅， 系坚友噶， 系啊，佢访问咗咧呢个资深大厨阿梁文涛，佢就话，我相信呢个食肆咧系用咗智利嘅鲍鱼螺 嚟做炒饭， 由于鲍鱼螺一罐只系需要几十蚊。比鲍鱼系平咗两成几嘅，再加上佢系切碎嚟用嘅，所以系唔少酒家咧做福建炒饭嘅材料。而佢最戆居系咩咧？ 佢冇写个螺字， 唔系。 如果 唔系就冇事啦，系咪？ 鲍鱼如果好个螺字好细嘅， 唔系嗱，你可以咁讲嘅。如果用你嘅讲法咧，佢系写漏咗个字， 系。 但系如果用阿食家嘅讲法咧，就系、是。你无端端写多咗两个字 哦，攞啊攞啦，你做咩讲鲍鱼咧咁啊？系咪啊？即系唔应该写鲍鱼咯。 一系就加埋鲍鱼攞，三粒字齐晒。 系啦， 一系 你就攞啦，讲 鲍鱼啦， 系啊， 系啊。 嗰个咧店主咧都有出嚟讲几句说话噶，佢就话咧，其实咧对于呢件事咧，佢哋系冇刻意去偷工减料嘅，因为咧佢哋从来咧都系希望用个真材实料嘅咁样。今次咧佢就话啦，佢哋嘅员工咧唔系要悭成本，不过咧其实攞片咧系比鲍鱼咧系少15蚊嘅，佢怀疑啊。啲厨师因为贪方便啊，唔想去到铺面嗰个鱼池度攞嗰啲新鲜嘅南非孔雀鲍鱼，所以咧就用咗罐装嘅响螺片。咁啊，之前咧都冇人投诉嘅，佢话咧有关员工更加觉得、 啊、你又唔笑啊，一路读出嚟， 唔系你佢唔笑啫， 我话你唔笑、 啊，因为最好笑系呢一句啊，佢话有关员工咧就觉得其实反正食客咧都分辨唔到噶啦， 是但啦，咁啊攞个方便快靓正嘅罐头嗰啲螺咪算咯， 系、 啊、 咯， 诶佢、哎、叫鲍鱼螺啊嘛， 系咪螺？ 攞出嚟 我谂应该系， 即系个员工咧，好人到呢个地步嘅。阿头唔好啦，出嚟攞鱼好麻烦噶。我行开超市，我袋两罐鲍鱼螺，得闲无事帮你攞啦。 争15蚊啊，都要平啊。 系咯，阿头你唔入货，喺我人工度扣啦，我攞俾你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我唔明咧，攞嗰啲鲍鱼要个厨师去攞嘅咩？ 我唔知， 唔系厨房里面有个位置叫执马噶嘛，要执马嗰个朋同事攞噶嘛。 唔系，同埋如果咁嘅话咧，咁边个最后用嗰兜嘢咩孔雀咩啊？ 孔雀鲍鱼。 好啦，咁你嗌边餐 添啊？好似 嗱，如果佢觉得佢攞孔雀鲍鱼系一个懒嘅举动啊嘛， 系啦。 咁我要嗌咩餸佢先唔懒嘅咧？佢点都要出去攞噶。 佢点都要出嚟攞 喎。如果有个客要食海鲜餐嘅，咁就即八只鲍鱼唔该。 冇啦冇啦，头出嚟攞空咗鲍鱼好麻烦噶、啊。不如都系我有好多罐啦、啊。嘿，我有好多罐摆喺身嘅。咁嗰几罐我嚟做咩咧？养喺出边。 开罐 头， 开罐头好过开鲍鱼啦，咁啊。 唔系咯，喂，呢啲员工请得过啦。 系咪？但系呢一个老细咧，都即系识得讲嘢啊。因为咧，佢而家见到有一个危险喺度啦，化危为机啊嘛，上次。咁啊，而家咧，大家嚟咧就一定系货真价实噶啦。因为而家佢哋就卖108元，就每一碟咧会采用一只南非嘅孔雀鲍鱼做呢个鲍鱼福建炒饭，真材实料啊！你而家去食就应该抵啦。 咁点解之前88元嘅老细？ 冇咁可能， 因为鲍鱼螺同埋呢只正螺嚟噶嘛。 即系88元系鲍鱼螺，108元先南非孔雀鲍鱼系咪？ 都好啊，真噶嘛。 而家应该唔够胆呃人，因为佢已经俾法官判咗罚咗5000元噶 啦。好啦，我再下一城啦。而直接挑战你街市师奶嘅底线。 点样啊？ 鲍鱼螺系螺啊。 啊。 贵妃包系咩嚟噶？ 贵妃包。 嗱，首先你要挑战呢个街市师奶嘅底线，我话俾你知，街市师奶系冇底线噶。 贵妃包系咩啊？ 贵妃蚌我识啦。 系啦。 贵妃鸡我都识。 系啊。 贵妃包。 杨贵妃都识。 嗱，如果。 边个包？ 都系鲍鱼个包， 我惊你面包个包啫， 我唔系你 新产品， 唔系如果系嗰个包，我就话杨贵妃块面好似个包包咁， 真系鲍鱼个包。 系啦，即系如果有一日鱼佬同你讲啦，唉，睇咁傻，嗱你今晚咧氹你老公开心，嗱呢度攞50元贵妃包翻去， 吓鱼佬教佢点样氹个老公开心， 仲要教佢攞，仲要攞搭贵妃包咩嚟嘅？ 我唔识佢啊，我帮衬鱼佬咁耐， 系咪鲍鱼？ 我冇听过贵妃包呢个三个字啊， 我觉得唔系鲍鱼， 但系佢有鲍鱼个包字喎。 都系攞片嗰啲 friend， 我觉得系 鲍鱼攞又唔系鲍鱼，贵妃包 又唔系包， 又唔系鲍鱼，贵妃包系咩嚟噶？系鱿鱼。 佢个样好似鲍鱼， 唔系嗰个油，系油软个油。 吓， 系啊！佢话如果你出去买到贵妃包咧，你唔好以为有包喺里边啊，系鱿鱼嚟嘅真大佬。 边个鱿鱼系嗰个包啊？好乱啊！ 我想问啦，咁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贪污案，终审法院一连两日审理上诉，正系服刑嘅三名上诉人许仕仁、新地前执行董事陈巨源同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鸿生，朝早9:00坐囚车抵达法院。至于早前获准以1000万保释嘅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刚，由子女陪同到庭，多名新地高层到庭旁听。郭炳刚最先坐入犯人栏，他之后同许仕仁握手，四人就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不服定罪上诉，去年7月获批，其余罪名的上诉申请就不获批准。消委会发表有关信用卡退款保障机制的报告，建议政府参考英国消费者信贷法，研究立法引入关联信贷人责任，即是提供贷款一方需要为合作商户违反合约负上共同法律责任为原则，允许所有以信用卡付款的消费者，若果遇上商户倒闭，可以直接向发卡机构申索。消委会发现，发卡机构处理退款申请的安排不一致，机制欠透明，有机构会要求消费者查询热线并索取申请表，亦都有机构要求消费者先同商户或清盘人交涉。行政长官梁振英将在星期日率领30人代表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名单没有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梁振英说很早已经要向中央提交名单，由中央决定。 梁振英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今次论坛国家破格地俾香港代表有发言机会，同组成高层次包括多个行业嘅代表团，向各地人士介绍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嘅角色。他说香港是国家600多个城市中最国际化的城市，内地企业要走出去，香港是十分好的伙伴，特区政府重视所有和一带一路有关的工作。入境处前晚调查观塘工厦表演场地 Hidden Agenda， 拘捕7人，包括4名海外表演成员。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话，希望当局放宽工作签证的申请要求，例如演出者只是逗留短时间，不收酬劳或参与的活动不收钱，应该可以获豁免申请。马逢国在本台节目话，近年有大量康体或艺术团体在工厦举办活动，在牛头角迷你仓大火之后，当局加强执法，表演者申请工作签证可能不获批。艺术发展局委员周博贤认为，当局考虑批出工作签证时，假如将地契用途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会产生很大问题。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0点，跌7点，成交金额2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0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6.4升个六，盈富基金24.7跌5仙。友邦保险54.7升2.5，恒生 H 股100.3跌咗3毫，汇控66.65跌1.5，吉利汽车系10.66跌6仙，建设银行6.14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3.28，瑞士法郎0.998。澳元0.736，加元1.37，新西兰元0.691，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879点，跌咗15点。港金现价报11400元，跌2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7.5美元，卖出1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快线嘅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有待消散。咁特别系油金头呢一段咧，去九龙方向都仲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仔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仔北港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路宝顺路宝一路去调景岭、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最后就是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再提多次大家，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就有待消散。现在特别是油金头这一段去九龙方向就还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大家好，我叫 Ryan 啊，系2012年毕业嘅太阳使者。嗰年我参加咗唔同嘅训练同埋演出，最重要嘅系认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战友，听落系好兴奋，好期待，好吸引啊！唔好等啦，快啲报名啦！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啊！ 截止日期就到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了善用抗生素，还要找你们帮手。勤洁手就是最好的帮手。护理病人前后吃东西或吃药之前，咳嗽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上你们勤洁手，恶菌就没路走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哇，阿妈唱得 OK 喎，佢创意无限，勇气可嘉。 阿妈，不如你去参加比赛啊？ 唔系净我啊，全家一齐去报名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合府统请。 风骚快活人好听。 头火势冇见我呢个拍档都成个几星期，不过虽然冇见过几星期，但系佢依然都系喺个几星期前嗰个状态。唔知我呢位拍档究竟睇咗几多次医生，食咗几多次药？我真系好希望送一个四个字俾佢，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佢 good show 啊！有请我哋嘅好拍档曾志豪。 其实几好啊！我而家都精神奕奕啊，睇时间都睇得好准啦。时间已经嚟到10:40啦。不过一个会证明自己冇事嘅人，通常都系有事嘅。话自己唔会饮醉酒嗰啲人，先至会行直线俾你睇噶咋。有阵时啲名咧，唔知系咪改得错咧，就即系混制噶。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人啊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咧。我而家咧非常之怀疑咧，即系观塘宫下嗰一个著名嘅叫做音乐表演场地咧，系咪真系改错名咧？点解咧？佢啊真系接二连三咧，得闲无事俾人查封啦，得闲无事俾人扫场啦，得闲无事又俾人洗太平地啦。佢个名叫做 Hidden Agenda， 我而家真系怀疑咧，系咪佢个名改完之后咧，引起有关当局啊怀疑？佢呢个 hidden agenda 背后系咪有啲咩 hidden agenda 咧？即系咪话有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咧？系咪有啲咩潜在嘅意情喺里边咧？系咪有佢一啲唔同嘅谂法咧？如果唔系嘅话，我真系好难相信咧。其实佢都真系几接二连三咧。喺政府佢哋个重点招呼咁啊，琴日咧亦都系好夸张噶。喺前晚咧，当我哋邀请两支外国乐队咧嚟现场表演啦，有过百乐迷捧场。咁但系咧就惊动到几多嘅政府部门咧？真系吓死你！你现场影张相咧，我琴日见到好多喺前日啊，琴日都好多人喺 Facebook 度咧，不停喺度咧摆放一啲相，好多嘅纪律部队人员啊、制服人员咧，就喺一个工厂大楼里边出现啦。你就咁睇咧，真系以为佢破获咗个贩毒工厂啦，以为咧佢里边有恐怖分子窝藏啦。总之你系想象唔到，就系只系一个音乐表演嘅啫，系冇错。即系你灵感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你都系谂唔到噶啦，你都系想象唔到究竟嗰度发生咩事。原来就系因为有呢啲嘅乐队嘅表演，咁里边咧就有好多人，有入境处职员啦，有警方嘅人员啦，哇，都几虚撼噶。你望到嗰个势头咧，真系觉得系有大型嘅活动咧，系俾你冚风噶。30名警员 带埋盾牌嚟赶到啊！我谂琴日咧有好多人咧见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喂发生咩事咧？点解要咁夸张咧？因为双方咧话发生个推撞，场地负责人咧亦都报称系受伤，甚至乎有人咧一度就唔肯离开。咁啊嗱，我哋明噶，你要公事公办啊嘛。你话咧工厦嗰度咧唔可以作其他嘅表演场地活动啊，又认为咧即系佢哋嚟到咧其实可能违反咗逗留条件啦，冇申请到工作签证咧咁样。咁但系咧去到最后。咁点样可以变成活化工厦呢？今日都好多人呢就问呢个特首梁振英呢，佢话喂咁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其实活化工厦嗰个政策呢系咪失败咗㗎呢？即係嗱，你要活化啦，咁即係佢唔可以淨係用返以前嗰个工厂个模式啦，都冇人做嘢啦。咁於是乎佢而家有啲人呢就爱嚟做studio， 有啲人就表演。咁你做得 studio 有埋表演都好合理啫。咁但係原来又唔俾㗎喎。甚至乎呢而家你想有冇啲灵活处理嘅，喂你唔係当人哋嚟表演嘅打黑工㗎嘛。其实你諗下所谓黑工外劳嗰个政策呢，你应该係保障就係话喂呢、這个工种本地可能有㗎喎。但係如果你又唔申请，你係自己呢输入出面嘅一啲工人嘅话呢，你就会影响本地工人就业。喂呢、這个原意系讲緊一啲取替性好大嘅工种喎，即係譬如你话扎铁，咁我唔喺出，我如果出面唔请外劳嘅，我本地工人咪可以开工囉。咁但係而家唔系㗎嘛，而家呢一啲系艺术表现㗎嘛。我諗冇得话呢，嗱你唔准啊，你要请乐队呢请晒香港嗰啲先啦。香港嗰啲冇人请呢你先可以请外国，如果你影响本地乐队嘅演出，喂个概念应该唔系咁㗎嘛。如果你当咗佢一啲普通打黑工呢，我諗就真係都几有违嗰、那个即係文化艺术演出嘅政策。所以呢连马逢国啊，即係大家都觉得佢平时都唔系太多出声呢，呢、這个体育演艺文化出版界佢都话不如当局呢会唔会放宽下工作签证嘅申请要求呢？如果演出者只係逗留短时间又唔收酬劳，或者参与嘅活动本身唔收钱嘅，其实有冇可能都可以即係获得豁免申请呢？嗱，我哋我諗呢而家呢各方讲嘅嘢呢唔係话佢哋呢啲係啱晒，政府係错晒，不过唔係全部都要用咁武力嘅驱赶，你都要諗下佢背后佢究竟係想搞破坏呀，定係佢係想搞好个环境呢？风头火势冇问题嘅，冇问题嘅。阿祖嘅肤色虽然咧就比较阳光健康啲，但系佢唔系黑工嚟噶，佢真系我哋嘅劳工嚟噶，佢系本地嘅黄耀祖。 冇错，我就系本地姜啊，黄耀祖啊，我仲好关心我个拍档啊，希望豪仔啊，你快啲好翻晒啦。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呢昨天呢就举行了这个 BCA 公听会。咁啊其实呢究竟讨论了啲咩呢，讲真啦，我睇完好多报道我都唔系好知啊。因为呢其实真系冇乜报道到呢里面个内容讲咗啲乜嘢。但我估计啦，我諗大家都唔会有太多期望啊，即系关于我哋讲咗好耐嘅 BCA 啊 ,TSA 啊，系咪真系开一个会就可以解决到呢？但系咧喺琴日嘅呢一个公听会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花生位，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嗱，当中咧就有蒋丽云议员啦，咁啊，其中有一位家长咧，佢就咧喺佢面前就撕毁咗呢个 TSA 嘅试卷，仲抌咗佢添。跟住蒋议员咧就即刻好着紧就话啦：，诶，你快啲执翻啲垃圾佢啊！不过另外一位嘅家长咧就用神速去回应咗啊，就同蒋议员讲咧就话：，喂，乜你都觉得嗰啲系垃圾嚟嘅咩咁？另外呢又有一位小六嘅同学呢就话啦，你哋成日话冇操练冇操练啦，但佢就见到啊喺过去啊五一假期里面呢，有一位呢佢啊三年班嘅朋友仔呢喺嗰日啊就要做咗五份 TSA 嘅习作用嚟操练，希望呢教育局啊可以了解到真实嘅情况咁话。但呢一啲呢其实都系花絮嚟㗎啫。最重点嘅当然要有佢出场啦，佢就系我哋呢教育局嘅局长吴克俭先生。其实昨日呢都有参加到呢个公听会嘅，不过佢就冇坐匀三个嘅讨论嘅环节，咁夹埋每一节咧就系一个半钟头，即系四个半钟啦吓。佢咧就只系出现咗喺第一节里面嗰度。其实咧佢之前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就系、是、去参加呢个公听会嘅时候，理应咧就可以聆听一下市民嘅实况啦吓。怎料上一次佢又系只系出席咗第一节。之后呢就俾人哋发现咗佢，原来呀佢赶飞机呀，佢要去日本嗰度赏樱花。咁似 明明已经出过一次事㗎啦，唔知佢係俾人哋玩啦，定係佢真係太聪明啦吓，佢今次又係去咗第一次，跟住就要走啦。但係呢又俾其他嘅记者朋友呢就发现咗，原来佢早走嘅原因呢係要出席另外一个活动。嗰、那个呢就係香港汕头商会一个庆回归20周年暨会董就职典礼嘅活动喎。咁当然啦，讲緊一个咁大型庆回归嘅活动，当然亦都会有记者朋友影相㗎啦。但我諗呢大家就会即刻联想到一样嘢，究竟一个商会搞嘅庆回归活动係咪俾呀聆听市民实况呀，究竟 BCA 呀嘅一个公听会呀係更加紧要呢？所以我咪问呢个问题囉，究竟呀局长係咪俾人玩呢？就算佢自己唔知都好呀，帮佢安排行程嗰啲朋友你应会知㗎嘛。即係好明显呢，唔单止摆佢上台啦，摆佢上个台度呀，俾人哋笑佢呀。当然教育呢我諗大家都唔否认係好紧要㗎啦。亦都大家都知道呢位局长呢究竟喺7月1号之后可唔可以留任，大家都真係收到唔同嘅风声啦。但係教育一样呢一样嘢係需要好长时间去安排，唔係真係一个公听会定係点样就可以处理到。我諗最紧要呢係你冇心去解决，同埋你冇耳仔去聆听。明明一个公听会你可以听到家长听到小朋友，佢哋就係最前线嗰一位，佢哋每一日就打緊仗，究竟令到佢哋嘅生活有几大嘅压力，你选择唔去听。咁我諗希望继任嗰位嘅局长又或者其他嘅政府官员真係可以好好咁样聆听，如果唔係真係冇希望㗎啦。风头火势，教育局局长呢找边个去做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风声或者系笑话啦。咁你入嚟自日本嘅香港人啦，定系点样，好定系呢一个热厨房嘅呢一个位置根本就冇人去坐呢。但我估啦，如果有心嘅话呢，边个做呢个位置其实都可以㗎。但我估我呢个拍档呢一定有心，仲有经验，但要去坐呢个位呢，我諗都差少少嘅。佢就系桂花田。 是啊是啊，唔諗都唔好諗，做唔嚟做唔嚟。我只要佢可以话，唉，佢咁样逼我，我諗我另一个方法令到啲仔女开心咪得囉。是啊，琴日呢我係讲过呢，有间大公司因为呢迎接母亲节啦，咁奖励在职妈妈，所以呢就放妈妈多一日有薪假期。咁希望呢个假期呢妈妈呢就可以呢陪住啲仔女开心心，因为即係做咗妈妈之后呢仔女都系佢哋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其实当一个妈妈呢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事啊。心理为嗰个心理啦同生理呢都好紧要啊。嗱，而家生活压力咁大啦，妈妈呢好容易呢就由压力变成焦虑，咁有咗焦虑唔处理，咁点啊？咁就弊家伙噶啦！有机构咧，调查咗发现啊，有六成嘅受访妈妈咧，佢感到啊精神压力，仲有三分一系超出呢个警戒线噶。咁啊，心理学家就话啦，喺呢个求助嘅个案之中咧，有一半啊。原来咧，原本以为咧系仔女出现情绪又或者行为问题，但系经过治疗嘅过程之中，因为咧即系唔系唔单止净系即系呢啲求助个案咧，唔系净系单止净系睇细路噶，即系家长都会同一时间一齐去问下佢啊，或者去了解下佢哋家庭状况系点噶。咁喺呢个治疗过程咧，先发现原来问题出于系妈妈个身上面哦。咁呢位妈妈咧，即系讲其中一个个案啦。呢位妈妈咧系家庭主妇嚟嘅，冇翻工，但系生活重心咧全部都放晒仔女身上面，仲要将仔女嘅成绩视为个人嘅成就，即系话仔女成绩好就系佢自己都叻啦。所以一旦做得唔好咧，就会感到内疚，但又唔想增加老公嗰个重担，所以咧自己独撑啊，自己一力承担。咁心理学家就话啦，妈妈咧嘅情绪咧系会直接影响屋企人啦，影响埋仔女会闹情绪嘅。所以咧真系咧有好多有几点咧要即系各位妈妈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嘅精神咧系唔系受到压力嘅，有啲警号吓。咁自我问一下啦，我而家讲下啦。嗱，第一佢几乎咧日日都感到忧心啦，情绪低落。第二唔能够咧控制自己个担心嘅情绪，咩都担心一餐嘅。第三对所有平时中意嘅咧都唔感兴趣啦。第四又经常咧自己怪责自己啊，哎呀，点解会咁嘅？咁又会自我失去自己嘅价值啦。第五就系咧投入唔到任何工作啊或者学习啊社交生活。第六就系难以专注，情绪啊起伏好大，好容易嬲，好容易激动。 第七就是很重要啦，就是说如果有曾经想过轻生的念头呢，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啦吓。第八就是身体觉得很累啊，成日或者是体重突变啊。跟住第九就是呢，而家平时可能好容易瞓嘅，而家好难先瞓到。呢啲所有等等嘅都系一个警号嚟嘅。你要注意各位妈妈，知道大家锡仔女啊，又爱护老公嘅，但如果自己出现啲头先嘅问题嘅时候呢，唔好掉以轻心，要处理，唔好逃避啊。 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视觉像也失调，无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声线还仍然又在演，已分不清楚我位置。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视觉像也失调，还是我太犯贱，或是我太介意，太过肤浅。百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始终得不到你在意。留低即使很多的投资，做错记下了只有缺点，太心痛是我的一手包办，令你心变酸，弥补如何还是太迟。若然你如果有日说分歧，我这生福气也用来祝福你，仍收起曾痛到每一场起飞，而这票尾应否舍弃？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收到个信息， 咩事？ 系点先？ 嗱， 问你借钱咁样 系其实今朝收，即系今朝开电话先收到啫。话说啊，系佢今朝 send 俾我嘅，咁我先个信息就话，嘟嘟银行，佢就话你啲信用卡尾数嘟嘟嘟嘟， 系 喺呢个琴日嘅半夜啊，喂，佢冇讲时间，琴日系有一个好大嘅数额， 好大数额 嘅过数，佢话系咪你嘅授权？如果你授权咧，系写一，唔该你回复我一；如果唔系你授权咧，就写二咁。咁、哦、我今朝开冇睇到佢啦。 佢几点 send 呢个信息俾你啊？ 今朝七点几咯。 今朝七点几，但系嗰阵时咧就已经系未开电话嘅。 未开啊！咁系开咗都未睇啦。咁咁跟住咧，佢又锲而不舍。头先你呢个回复对我非常之重要。如果你呢个交易咧系唔系你嘅咧，就记住揿二啦。咁跟住咧，佢再嚟一次咯。我哋其实曾经发过好多次呢个信息俾你噶啦，佢唔耐烦啦。 我一早起身，我未开即系未开电话嘛，咁佢可以曾经发出希望你可以确实呢个信用卡交易系咪你嘅？ 佢喺几短时间 send 咗几多次信息俾你啊？ 其实系咁一辣嘅，佢冇时间。 OK OK OK。 咁跟住咧，我即刻睇清楚咯。咦？有问题喎！我即刻复个二，呢个咁大嘅额咧唔系我嘅咁。咁跟住佢话好。佢好快喎，我揿完二之后咧，佢 即 刻唔够两秒，佢已经即刻弹翻个信息俾我啦。跟住佢话，多谢你嘅确认。佢话咧，因为咧，安全嘅理由咧，你张信用卡已经冻结啦咁。 即系而家录唔到卡噶 咯。啊，系啊，嗰张卡咯，嗰张卡咯，系啦。咁系，如果你有啲需要协助咧，就24小时你即刻致电呢个电话啦咁。 我呢个方 法即刻打电话啦。 我想问你，大家有冇试过收啲信息啊？ 即系其实你个信用卡琴晚系俾人哋盗用咗一个金额咯，系咪？ 系啊，我跟住咧即刻打去。但系打系啦，跟住打极你知噶啦，又揿好多个数目字咧，我唔理三七廿一啦，唔见卡啦， 系啊，全世界都拣呢个， 呢个一定系最快噶。 唔见卡咧，就即刻有人听电话啦咁。跟住我就问啦，我话：，发生咩事啊？咁佢话：，小姐你咁啊，核实咗好多资料啦，跟住时候咧，佢话：，你琴晚有冇碌过呢个数额嘅9000几蚊？我讲紧，喺一间，我话冇，琴晚瞓咗觉咯，12点几。 会唔会你老公偷咗张卡咧？ 跟住我都有谂过嘅，跟住 桑拿豆骨按摩脚 咧，偷咗你张卡去做少少嘅 shopping 咧，咁样 又唔好话我偷嘅，佢哋有卡嘅嘛都。咁跟住咧，我就话。咩公司啊咁，跟住佢都讲翻俾我听系一间嚟自咩公司，我话咩嚟噶，我从来都唔识读都唔识读，点知系咩嚟啊咁，跟住我就喺 读都唔识读，同埋你冇帮衬过系冇关系噶， 咁又系，喂好醒喎、啊、你， 好多广东道啲名店啲牌子你读都唔识读噶， 或者 你系会买噶， 都系读错嘅， 咪就 系 咯，飞甩鸡毛咁样都系吓。 跟住咧系话咁好啦，小姐你等一阵啊咁，跟住咧我就透过佢等一阵嘅时候咧就上网 search 嗰个名咯，跟住话哇呢间系一间网上时装店嚟。 同埋卖嗰啲咧，系好修身 cutting 嗰啲咧， 理佢啦。总之系始终我话 唔会卖嘅。 跟住我话同佢讲话，嗱，琴晚我12点几已经瞓咗觉，熄个机啦。第二，我从来都冇去呢间嘢买嘅，咁所以呢条数唔系我嘅咁咯。 佢老公就系上 online shop 度 卖俾边个啊？咁 卖俾个洗头嘅秘书， 洗头都有 秘书 嘅， 肯定都系嗰啲秘书 助手，边 适合呢个角色咁样真系。 系啊，咁跟住咧，佢话咧，咁好啦，你张卡已经冻结啦。佢话放心，佢话你回复咗话唔系你嘅咧，我哋会调查嘅咁咯。 但都即系冇话俾你知，你一定冇事，佢就话调查啫。 系啦，佢话如果调查咗发现呢条数唔系你哋，真系你个本人去碌嘅咧， 会有个九折俾你 嘅。跟住我话佢话唔使收我啊，我话咁你点先至？证明唔系我啊咁，佢话我哋嘅保安公司会帮我哋调查噶啦。 哦， 系啊，大家真系小心啊！而家假卡啊，你我身上边有、啊。 你翻去问清楚你屋企人未噶？有冇半夜起身屙尿嘅时候？ 我话买油啊， 俾你啊！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0点，升82点，成交金额257亿，成交金额系2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4，升2.6；盈富基金24.8，升5仙；恒生 H 股101元，升4毫；友邦保险54.85，升4毫。汇控66.9升1毫，华能国际电力股份5.55升3毫，吉利汽车10.74升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77，瑞士法郎7.798，澳元5.732，加元5.684，新西兰元5.38。欧元8.5064，每百日元对港元6.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79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141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27.5美元，卖出1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荃湾区，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就系、是、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过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临时街多层停车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澳宝顺路宝邑路调景岭、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地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自己有小朋友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养儿一百长忧99。平时妈妈都会紧张自己仔女健康，又要担心学业，第日他翻什么工，开不开心，有没有拍拖。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多谢妈妈呢一种对我哋不忘回报嘅贡献。 说声爸爸妈妈内心不要念 妈妈，我会说。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预防感染禽流感嘅最有效方法系唔好接触禽鸟或者佢哋嘅粪便，亦都唔好喂饲野生或者喺公园嘅禽鸟。另外，购买活家禽的时候，千祈不要触摸它们，或者用口吹它们的尾部。重要记住，家禽要彻底煮熟才好吃。预防禽流感，勿摸活家禽。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给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给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小姐到了、哦。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啊。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咯、啊。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啊。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丰收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11:10，而家气温咧就27度啊，相对湿度咧78%嘅，咁啊今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不过稍后有一两阵骤雨，自己执衫， 洒晒雨啫。 今朝我见到嗰个蓝天白云咧，成个人都精神晒啊！ 唔系你咪当喷玫瑰水咯， 会点噶？喷 落雨啊嘛，咪精神 咯，精神啲咯， 系啊，大地回春。 系啦，嗱， 电话号码1872388又嚟啦。 系啊，冇错， 大家啦，有啲咩咧？ 琴日豪仔冇翻就 miss 咗啲嘢啦。 系点啊？点啊？点啊？ 婆婆打电话嚟唱大戏俾我哋， 佢又即场唱咗啊！ 系啊，无 端做咩唱大戏啊？早， 因为咧5月30号啊，就会有我哋嘅一家大细我撑你嘅表演家庭大招募啊！ 大招募 系啊，大招募 系啦， 你招边个咧？ 系啦， 招咗百舞啊你，大招募啊，百舞啊， 讲紧嘅咧就系 大细我嚼你， 系啊，唔好嚼我，我哋要撑你先啦，系啦，咁啊讲。即系一个家庭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噶嘛，爸爸妈妈又好，爷爷嫲嫲、姨妈、姑姐、表哥表姐，边个都好啦。如果你喺5月30号咧，都想一家人啊组织一个表演， 系啦， 俾我哋睇下，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1872388啦，咁可以同我哋报定名啊吓。但名额都有限嘅，咁我哋都要睇下筛选过，睇下边啲朋友咧可以参加到嘅。 其实简单如咧，即系唱歌咧或者表演乐器咧，都系无人欢迎嘅。譬如你耍几条剑啊。 哇系， 耍 咦？其实系你两个病多啲喎。 我琴晚瞓得太多觉，我谂你哋听到会好唔 大。我十点瞓咗觉，一齐钳哇，好嘢！ 即系你耍下剑啊，或者系即系太极啊，之前处理嘅嘢咧，都可以无人欢迎嘅。 大家记住喺桂花田口中嗰啲叫简单嘢。 系啊， 你同嗰啲学校见面试有咩分别啫？弹琴我哋呢啲当你冇学过嘢嘅， 哦唔系，即系咁讲， 佢话耍剑啫，佢都未讲吞剑，吞剑就真系唔好乱咁嚟啦， 应该啦， 系啦， 系啦， 唔使用剑嘅， 表演魔术， 越嚟越难嘅呢啲嘢，你话好简单嘅就表演魔术啦，跳舞啦，耍剑啦， 因为呢啲一向系佢哋咧，即系可能即系练开嘅嘢，或者兴趣班嗰啲咁嘅嚟噶嘛，系咪？ 系啦， 或者啲妈妈中意去广场跳下舞，嗰啲舞都系可以表演噶嘛，系咪？ 全部都得 嘅，但我哋有特别嘅要求嘅，我哋要一家大。细啊嘛，嚟撑啊嘛，即系讲紧嘅咧，即系要有唔同屋企嘅朋友，譬如阿爸啦，同埋你个仔，再加埋阿姑姐，又得咁样，系啊，阿契妈得唔得噶咁样？契妈加埋阿奶妈咁样得唔得嘅？ 得，我全部都系契咗观音嘅， 系咯，咁啊大家都 系， 你带埋观音嚟， 咁你契嚟啦，我黄大仙喺嗰度， 系都带埋嚟啦，系啦。咁我哋希望咧嗰啲表兄弟姊妹啊、堂兄弟姊妹啊，或者姨妈姑姐咧，总之有楞住嘅屋企人咧，都可以一齐合作嘅。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咧一家大细我撑你，你可以嚟参加嘅。好啦，咁我问下啦，技能上面可唔可以表演？夹公仔得唔得？ 哦，夹公仔，嗱、我哋就应该唔可以提供到嗰部机器俾你噶啦。 我哋可以 再 扮嗰个公仔， 吓唔系？ 夹你个衣夹俾你，可以夹佢， 好痛噶、哦， 佢痛啫嘛。 系啊，我志在玩嘅啫嘛。 你志在玩，你俾人夹、啊， 唔系即系我可以拧开噶嘛，系咪？我 可以 走 啊， 唔一定俾佢夹到噶嘛。 夹公仔可唔可以表演？ 可以， 可以。 因为咧，早阵子咧喺乐富咧，佢有个大型商场咧，即系佢哋咧整咗一个啦，好大型，好似个球场，篮球场咁大嘅夹公仔玩，哇，好多人排队。 入边有好多架唔同嘅夹公仔机。 唔系，佢系就咁一个好大个。 将个夹公仔机放大到好似篮球场咁大。 咁跟住咧？ 跟住啲人就喺度玩咯，佢自然有埋嗰个仪器咯，所有嘢。都系大晒咯，好玩 嘅 啫。 但入边嗰啲都系摆公仔咁样，可唔可以走入去影相噶？ 哈哈笑嘅公仔嚟嘅嗰个， 哦，即系可以夹公仔， 即系夹 噶，几 得意 噶。公仔咧有冇都放大到啊？咁 放大晒啊！ 有趣有趣， 个钳又放大，个公仔个 cushion 咧 cushion 嚟嘅，咁啊哈笑嗰啲样嚟嘅，都系放大晒嘅。 嗱，话说回来咧，夹公仔咧系好多情侣咧，可能以前嗰个年代咧好兴啦。 我有 试过，而家都 OK， 不过我谂都唔系好主流嘅。但系咁， 唔系，但系日本啊，都仲系好流行噶，好多嘅铺头咧，仲系一啲专系攞嚟夹公仔嘅嗰啲咧。哦，夏威夷呢？系咪呢句啊？ 点解变咗夏威夷嘅？ 夏威夷呢？ 我哋做咩要夏威夷呢？即系成个药就变咗夏威夷干鱿丸。 我哋好团队噶嘛？你咪 我今日反而我冇事啊！而家系咪？ 而家早翻嚟我喺度当下咯。 夏威夷咁啊，真系啊！ 我哋同佢一齐当。我哋先要有團 隊。我哋两个用咗好多嘅精神，我明点解我琴晚十点就瞓着咗啦，因为好攰啊。 琴晚你哋做节目即系唔系肉搏啊嘛？ 冇肉搏， 你 搞两个人肉搏啊嘛？琴日。 不过你想 free play？ 系啊，三个而家开心啲。 嚟啊，唔系几好啊？ 嗱，嗰个夹公仔，我觉得咧佢好啊好啊，即系如果你夹得成咧，咁你隔篱嗰个梗系话夏威夷咧，夏威夷咧，但系如果你夹好多次都夹唔中 啊。 你又開始發現可能隔離嗰個窿面啦，又覺得你冇用啦，係啦 嚇，你講男朋友冇用啊？ 梗係啦，喂，你最緊要初相識嗰啲咧。 带佢去夹公仔，梗系谂住夹个大嘅翻去啊，满载而归噶嘛。而每个男人咧好中意型叻噶嘛，呢啲位都唔会舒适噶啦。得啦，我夹俾你睇啊，你走先，我听朝夹到噶啦咁样。 我从来都唔会型叻喺呢个位，因为我 都系 我一次都未夹到过。 哎呀， 同埋好贵噶嘛， 细仔啊， 夹 关注好中意夹公仔噶。 哦，咁佢一个人孤独老人， 佢 自己夹俾自己啊嘛。 夹完唔知送俾边个？ 唔系，可能佢夹咗好多，跟住喺屋企咧帮佢哋改名啊。嗱，阿福，嗱食饭啊，喂佢食饭。 嗱我想话呢喺日本啦喺台湾啦我都即係啲经过因为我啲仔女都鍾意玩嘅。我都真係见到好多呢男仔呢同男女朋友一起呢就真係去玩呢係咁好喺度入即係投即係入錢啊。咁呢嗰啲女仔好刺激好紧张喎。咁男仔呢即係轮流去玩嘅。咁我上啱啱去完台湾呢我都发现呢即係俾我题外话少少啊。我都想去讲下啲夹公仔机呢、真係好嬲喎。你谂到啲咩呃人啊。点样呃人法呢我唔知会讲到你嗰样嘢。 唔惊啊你讲。 佢呢佢咪有个窿窿位呢就俾你如果夹到呢就放埋个窿啊跌落去啦。咁呢你好多见到好多部机哇咦佢啲公仔啱啱喺个口边度㗎喎。我呢一钳仲唔系碌到佢落去点样拨佢一拨到落去个窿度啦咁。跟住呢我哋即刻入去玩啦入去好多次。点解夹佢都夹唔到嘅咁。当然呢你会怀疑系嗰个爪嘅问题啦。但系唔系喎佢明明喺个口边就是我其实拨一拨佢，佢跌落个窿度。 如果你撞都撞冇嘅。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你就拨唔到啦，系咪？ 系啦就拨唔到啦，系啦。系啦，你唔好咁样用你嘅手势拨唔到先得噶。 唔系，我向环拨噶。系啊，你话左撞去拨佢就跌咗落个窿度嘛。 跟住咧，我听我话啊，佢发生咩事咧？咁见到咧。佢原来攞啲譬如一个毛毛公仔㗎嘛用啲大头钉钉住喺个后边㗎。 我钉实咗 啦。哇几唔贴精啊。 哇你好似唔係想讲贴精呢个字㗎 喂几咁衰啊我想话。 係啦係啦。 你喺度听日放假。 係啊 你想听日放假呢。 真啲冇喺个口度跌出嚟呢个鼻度跌咗出嚟我见到。 你明唔明啊喺两个角落头即係佢有两隻呢几乎真系拱佢已经跌噶啦，咁我点解夹佢夹唔到？原系佢将啲手脚咧喺暗瓦底里面咧，用啲大头钉钉住咗喺嗰个叫做口边嗰度。咁我你系睇唔到，因为好多公仔遮啊遮下。 咁最后点睇到噶？ 我后屘我冇理由夹头咁多次都喐唔到佢咯，点拨落去都拨咗落去噶嘛。咁即系又试过夹佢中间，又试过喺侧边。撥佢落去啦咁都唔得跟住见到囉。另外如果有物件嗰啲呢嗱毛公仔就用大头钉钉住啦。如果譬如佢 有 啲公仔 嘅玩具嘅有啲係。 你知唔知佢又喺个后边嗰度喎。黐胶水。 哇好絕喎。 哇黐到冇人冇朋友喎。 但佢你可以唔夹佢㗎嘛。 咪呀因为其实我系梗人可以。 你可以夹中间㗎嘛。 佢 引诱你㗎嘛。 佢系引诱你啲人。哇喺口边度你仲。 便宜莫贪啊。 起码你投咗十个币落去啦。 我都你可以开个新嘅环节喎叫师奶侦探。 系 你头先好似好有侦探嘅头脑咁样。 好嬲啊因为觉得俾人呃㗎嘛你明唔明白。 你有冇听传统智慧㗎路边啲公仔不要夹啊！ 咁啊，野花不要采啫。 就喺嗰个位置，你唔好夹啊嘛，佢一定系陷阱嚟噶嘛。 喂，咁嗰啲咧喺嗰啲骷髅天地玩嗰啲咧，咪日日投币落去咧，一路拱系咁推啊，推币推金币嗰个嘢咧，会唔会又系咁嘅咧？ 嗰、 那 个 唔会， 嗰、那个我有玩过，我见我爸爸妈妈曾经沉迷过， 硬系争少少就推到噶啦嘛。 系啦， 但佢哋系推到嘅，嗰、那个真系，因为佢嗰个不停喐紧嘅，你冇得造假咯。 我讲前面啊，跌落山崖嗰度嗰扎， 你明明见到咧，佢。有好多格噶嘛，你以为嗰格会推得冧咧，嗰格就唔冧噶。 唔系，但咁样讲，佢呢个嘅游戏嘅设计咧，佢当然唔系令到自己破产噶啦， 系啦， 佢一定有佢自己特别嘅地方，令到你又觉得好玩，但系同时间咧 刺激， 佢自己又可以赚到钱。 嗱，今日呢个咧可以话系所谓踢爆魔术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咧，嗰啲夹公仔机咧就冇咁顺摊噶啦，咁但系佢用咩方法令到我冇咁顺摊咧？我系高手嚟噶咯，点解我夹亲咧都系会中途就跌咗落嚟啦？明明个位系啱晒噶咯，咁样。其实好简单嘅啫， 佢嗰个爪根本都冇力。 系啊，嗰个报纸踢爆佢就话：哦，其实你个爪嘅力度咧系可以任意调校嘅。 吓、啊，我自己可以 调。系我哋系个厂商， 即系佢嘅爪可以冇乜力，咁咪变咗你成日都夹唔实咁样啊？ 嗱，佢咧有好多种变化嘅。我睇完佢呢个报告之后咧，佢嘅病情可以分开几种。可以系全程都软弱嘅， 男士最唔中意，男士最唔中意睇到。 系啦，佢可以系咧半硬半软嘅， 啊，都唔系几开心啊，始终都捉唔实。 咁系咪即系话，譬如佢有三只爪噶嘛，有两只爪系冇力嘅，一只爪系有力嘅。 系佢系分时段嘅， 咁咪会歪炮咯。 首先嗱，就容 系咯， 容易理解嘅就系全程都软啦，即系话咧你根本冇可能夹到佢嘅，咁咧好容易理解啦。咁但系咩叫做半硬软咧？半软硬系点嘅咧？佢就咁嘅， 佢 set 到，佢话咧佢 set 到个 program 咧，你可以 set 到咧，你捉起佢嗰刻 系 硬嘅， 系 咁你就好开心啦！哇，捉到啦， 硬 咗 啦，掂到啦， 系 啊， 咁但系硬嘅过程你要将佢运到出口啦，我以为嗰度软咗啊， 放住手脚啦，去到中间就，所以就未去到嗰个出口就已经跌咗落街啦。 系啊，佢话佢可以 set 咧，就系话佢嗰个硬嘅秒数咧系得两秒， 系咪啲男人设计嘅咁自夹嘅？点解 男人应该唔会咁样就自己噶嘛？系咯，哇！你谂下，次次去到嗰个位就已经，哎呀 ，sorry， 系啦，冇货买。 但系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啊投继续投资落去咯，继续入钱。 咁样嗱，佢哋啲业内人士咧，佢系咁样嘅，好似人哋嗰啲赌徒咁样咧。嗱，如果咧你连续入几多次钱， 佢就会变翻硬啊。 梗唔系啦，人哋设计咗嗰个程式啊，就系开头就会硬，令到你可以夹到，跟住咧就会令到你甩手咁样。 但系 豪 仔头先讲紧话系诶，即系 佢又唔系、啊，其实咧， 即 系 入 去又 入多五次， 你又冇讲错噶， 入多五次即系佢硬俾你啊。 佢啲过来人经验 咩啫？ 夹公仔佢都玩唔少， 系啦，知道点样可以令到爪硬啲嘅。嗱，首先你明白咗个前提就系个爪咧个力度咧。系个蛊惑厂商自己控制嘅，有软有硬啦，前软后硬，中软后硬，全程都软都得嘅。咁然后咧，佢其中一个法门咧就真系嘅，嗱，你入得钱越多，个钢爪就越硬。 哦，咁、哦、有冇讲几多次啊？上限？ 哦，冇上限嘅，佢咁讲嘅。如果你嗰个钢爪最弱嘅话咧，你要入成200次钱，佢先至会成功。 喂， 如果佢最弱嘅话， 我想问个问题啦。我有阵时咧见到网上面咧有啲人放闪噶嘛，猛咁话我男朋友啊就可以帮我咧钳到几多公仔，真系好似咧百钳百中咁样噶喎，佢哋 系啊， 系咪佢哋即系通常嗰啲达人咧就要入好多钱先至可以令佢硬啊？ 唔系嗱咁样嘅，因为佢又唔。 即系呢个问题好有问题，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啊！究竟佢哋系咪造假嘅咧？都有帮手。 你男朋友咁劲嘅，佢点硬噶？ 二百次啊，二百次之后就 咩嚟？嗰边入好多 爪 啊，嗰 个爪啊， 嗰个爪， 嗰个夹公仔嘅爪啊。 嗱，佢讲到明噶啦，佢话咧，如果你夹公仔嗰啲爪咧，中港台日四大地方， 唉，即系玩晒我哋。 最难咧，原来系大陆。 哦， 佢系个爪系好弱嘅，日本同埋台湾咧个相对易啲嘅。所以咧，你见到如果放闪嗰啲咧，可能喺日本嘅话咧，佢系均真啲嘅，佢系唔会玩够你二百次呢啲先得嘅咁样。 180次咯，可能 系。系啦，咁咧佢话嗱，佢有得 set 嘅，佢可以 set 到咧就系十次就中啦，十五次就中啦，廿次就中啦，五十次先中啦。 哦、 你系唔知佢点 set 嘅？ 我、okay, 视乎佢嗰、那个嗰份即系夹公仔嗰个夹系啲咩咯？ 视乎个厂商有几等钱使咯。 系啦系啦， 佢呢条好等钱使嘅就二百次啦咁样。 我想问啊，系佢点样？计嗰二百次啦，嗱，咪当佢头先话有十五次啊嘛，咁譬如嗱头嗰个阿皮阿祖，佢玩咗五次，哎呀屁糊啦，咁到豪仔又玩第十次啦，即系第二个五次啦，咁咪有十次咯，咁到阿田玩第三个五次嘅，我系咪会中啊？ 你应征啊，佢可以试下去嗰度，我唔知道。 唔系我问下佢又唔系咁样啫嘛， 可以应征，因为如果咁样就同玩百家乐一样噶啦。即系计紧咧，哇！第十五铺都细咯，第十六铺都硬啦， 系嘛？ 唔系我唔知啊，因为佢都系话俾你听咧，佢系要咁样分次数，系啊，软有硬。佢话如果高手咧见到呢个软嘅爪咧，佢都只能够话：哎呀，咁啊真系有心无力 啦， 系啊，高手一软都有心无力，真系。 但我想讲咧，即系就算呢一个嘅设计师啦吓，佢做咗几多手脚啦，但佢都唔系最衰嗰个啊，因为我琴日咧睇到另外一个报道，都系咧同夹公仔有关 的。 嗰 个真系衰到冇人有啊，好残忍啊！ 好残忍啊，豪仔嗱，你应该就嗱，你嘅反应就应该未睇到啦吓。你知唔知嗱？我哋平时就话夹公仔啦， 我知 道 摆只猫嗰个系咪嗰个？ 系啊， 我见到佢嗰度。 呢个真系好过分啊！将啲活猫咧就摆喺个夹公仔机入边度啊，喺内地啊，就等大家咧就话仲贴咗个宣传嘅口号咁样，就话哎呀，主人带我翻屋企啦，咁就提叫啲人去鼓励啲人咧，将嗰只猫咧通过呢一个夹住嘅方法，再将呢只猫抌落嗰个窿度，咁你可以带只猫翻屋企。 我当下子咧就喺我即刻谂啊，我咁其实啲猫仔都冇事，我哋成日夹唔到嘢嘅，即系嗰嘢都系软嘅啦，咁应该伤害唔到啲猫咯。我第一时间 都 安慰咯。 你谂下，即系要困佢哋喺一个咁 密塞嘅地方啦，首先冇空氣啦，係咪先？仲要不停咧有人攻擊佢，咁我諗睇到嘅話，即係我相信香港就根本就虐待， 同埋佢係會可能會找傷佢啲骨， 係啊， 噶，所以就唔係話係咪？所以唔會無害啊咁樣咯。 當然啦， 係啊，所以你呢啲夾公仔嗰啲機咧，你真係夾公仔好啦。 係啊，唔好再夾呢啲咁嘅活生生嘅動物啦。係，第二係大龍。 手乱发板，连好都搞到散，习惯空口出力撑，我们早知道惨耶。贪口爽乱讲，要怨大眼光，听下知力死得最冤枉，怕你怒气再集体推搪。凉冷气，朋友又行得起，慢慢吞吞地反应你。什么都等一个世纪，凉冷气和你如同知己，行落街表演很爱你，甜得想你死。我帮手，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不再出招玩残我，玩残我耶。手乱发板，连好都搞到散，习惯空口出力撑，我们早知道惨耶。贪口爽乱讲，要怨大眼光，听那知敌死得最冤枉，再有台戏叫集体推搪。凉冷气，朋友又行得起，慢慢吞吞地反应你，求什么都等一个世纪。凉冷气和你如同知己，行落街表演很爱你，甜得想你死。我帮手，我不需要太多，只要不再出招玩残我，玩残我。 郑中基啊，高手啊，嗱，我哋都招募高手啊，而家真系要吓， 系啊，一家大细嘅高手啊，仲要系我哋个活动咧，就系一家大细我撑你啊！活动嘅日期咧就系5月30日嘅，时间就系下昼嘅2:30，地点咧就系红磡致富都会7楼嘅中庭。 啊，但系咁样我哋呢个咧唔系一个比赛，我哋咧系个纯粹一家大细嚟参与呢个节日，因为嗰日嘅端午节嚟嘅，咁啊一个表演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咪冇比赛成分噶，所以咧任何嘅表演咧都可以咧欢迎大家一家大细嚟一齐支持我哋， 即系我哋系与众同乐嘅， 系啦系啦。 咁啊，睇下究竟咧，我哋屋企人咧，你哋会唔会各自有一啲咧表演嘅技能啊？你可以开台都得嘅，我觉得。 我哋头发甩牌，头发 甩牌，你谂下啦，个家嫂啊，同埋个奶奶一齐甩牌嘅话，再约埋亲家奶奶，呢件事几好睇啊！ 或者咁啊，斗快洗碗都得噶，系咯，叫阿爷同埋个姨甥啊、阿孙啊，斗快洗碗， 斗快激阿老婆都可以。 应该就唔使点样搞噶，斗快氹翻佢比较难啲。电话号码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展开第二日视察澳门行程，朝早同全体澳门立法会议员见面，是首位到访澳门立法会的国家领导人。民主派议员欧锦新说，会向张德江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央关注特区政制发展，达至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他说，以香港争取民主的经验，对今后能否打开沟通渠道不抱很大期望。另外，社运团体新澳门学社大约10名成员在立法会的封锁区外请愿，要求政制改革。消委会发表有关信用卡退款保障机制的报告，发现若果以信用卡分期付款，遇上商户倒闭，消费者未能受到退款机制的保障。消委会检视15间发卡机构网站和信用卡协议，发现发卡机构处理退款申请的安排不一致，机制亦欠透明度。消委会建议，包括银行在内的发卡机构应该效法海外机构，在信用卡协议和网页中提供信用卡退款保障的使用方法，并加强培训前线职员应对。金管局可以向发卡银行发出监管指引，要求业界改善。港铁九龙湾站至观塘站之间往调景岭方向的架空电缆今早一度跳掣，大约15分钟之后电力回复正常。事发朝早8:45左右，控制中心相信一列在牛头角站的列车故障，以致安全防护系统启动，港铁稍后会检查涉事的列车。加拿大魁北克和卑斯省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水灾，至少4人失踪，超过1600名士兵和支援人员参与搜救。魁北克4月初开始连场暴雨，部分地区雨量较平均多接近2倍，加上融雪，导致多处水浸，超过1500人疏散。蒙特利尔和多个城镇进入紧急状态。在魁北克东部，一名男子和一名幼童坐的私家车被洪水冲走，仍然未找回，当局派直升机搜索。卑斯省就有一名消防员和一名76岁男子失踪，估计生还机会渺茫。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7点，升81点，成交金额3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4，升2.6；盈富基金24.8，升5仙；恒生 H 股100.9，升3毫；友邦保险54.8，升3.5；汇控66.95，升1.5；华能国际电力股份5.57，升3.2；吉利汽车10.74，升2仙；建设银行6.18，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3.21，瑞士法郎0.998，澳元0.736，加元1.37，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93， 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5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141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8.25美元，卖出122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荃湾区。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德士古道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将军澳宝顺路宝一路调景岭、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星期五 special， 斌哥哥爱踢波。 无论你是前锋定后卫，每个星期带你一次左穿右插、长传急攻、小组深入、高挑大棍、地面进攻。总之，我够胆讲，上中下路毫无破绽顶啊！星期五有冇搞错？斌哥哥爱踢波，开波喂！ 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至2，斌仔、魔力、思静，有冇搞错？ 世界上最靓的地方，点都比不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这里有我们熟悉的声音、味道， 有我们的将来和希望。 这里是我们一起建立、一起开创下去的地方。 20年来的种种经历，我们都一起跨过。让我们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反映市民对申诉专员公署的诉求和需要。 阿成是公署的常客，几乎各大公营机构都被他投诉过，有时仲大吵大闹，不达目的誓不休。这次又因为阿成住的公屋邻居太过污糟，引起昆虫和鼠患，危害他和家人的健康而投诉。 事件调查后竟然发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申诉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啦，佢今年3岁，系咪同个高度都睇得出咧？ 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咧嚟到11点39分啦吓，宝宝嘅气温先好冇啊？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好啦，嗱，豪仔阿田，我想问你哋两位咧，我要问你哋几个问题。 好啊， 你哋答到我嘅话咧，我就可以俾一个结论你，究竟你哋系咪一个地道嘅香港人？ 呢个结论系咪周唔周全？ 周 唔周杰伦 嘅，我见唔到你呢个食字喺边度嚟，有少少啊， 食咗落肚啦， 系食咗落肚。好，第一样嘢，我想问你哋觉唔觉得自己，你哋拥有嘅衫系比你哋需要嘅多？ 唔觉， 五个， 系 即系你觉得你买嘅系啱啱好嘅， 啱啱好， 啱啱好嘅啫。 你觉得啱啱好嘅？ 我系怨个天生少咗两契啰柚俾我啫。如果咪一日着四条裤出街可以， 即系如果你有四契嘅话， 着多几条裤出街。 佢嫌佢瘦啊，你明唔明啊？瘦得滞。 唔系啊，我而家净可以着一条裤啫嘛。有阵时衣柜好多衫，你着唔晒，咪嘥咗佢咯。 咁你自己揸住条裤咁样养出嚟啦。 咁啊，女仔又几好、啊，女仔而家好兴咧，着条长裤喺即系 legging 喺里边，跟住再着条裙仔外边。可以穿兩 人哋唔係為咗穿多件， 你可以喺個 legging 上面再穿一條單車褲嘅， 都得嘅， 咁有三個添， 咁一次我就三樣啦，唔好嘥。 咁男仔都可以嘅，如果佢真係覺得有呢個需要嘅話， 而家男仔咪做咯，穿緊一條好貼身嗰啲跑步褲，跟住再穿條短褲噶嘛。 嗰啲為咗遮醜啊嘛，唔好咁樣啦。 好嗱，我呢一屆我認嘅，我覺得我擁有嘅衫咧係比我需要嘅多嘅。好，第二條。你哋有阵时买完嘢之后咧，会唔会觉得系好满足啊？抑或系觉得买完嘢之后，哎呀，我更加空虚啊咁样嘅咧？ 哦，好空虚，个荷包好空虚， 仲寂寞同冻添。 系啦，每次一买完个荷包都觉得，哎呀，又多咗张账单，但少咗啲金牛咁样，真系冇咗。 啊，我又冇咁谂嘅，我好咩话？ 你大嗱嗱头先都俾人碌咗卡啦，你冇 系啊？喺又钱 俾人盗用啫， 有冇觉得充实咗啊？都算系 shopping 啦， 你觉得蚀咗啊？明明啲钱就好似使咗，唔知打唔打得甩啊吓？ 啊，唔系一个经历嚟嘅，我觉得 OK 嘅，我接受嘅。头、okay, 先、啊、你话买完衫之后， 你系觉得系开心嘅、满足嘅，定系觉得空虚咧？ 我开心满足嘅， 你开心满足嘅， 我 两样都试过嘅。我有阵时买得太多嘅时候，都会觉得空虚。我满足嘅， 满足。 满足嘅、 okay, 好 第三个，你哋有冇试过买咗嘢之后咧，要隐瞒住，唔够胆话俾你身边嘅人哋知，你使咗钱？ 有， 我有冇试过咧？ 好似有， 好似又冇、啊。 我答你有啊， 我又冇、啊。 我已经收得好埋噶啦，我成日都发生噶，因为我成日网上购物啊嘛。咁样咧，有阵时佢几点送去我屋企，我控制唔到。 系啊， 成日都穿咗分噶。 你咪话又收错包裹啊？好啦，我帮你收啦，咁啊嘛。 即系我隔篱嗰位咧，耐唔少就会问：咦，今日有嘢送嚟？冇啊， 系咯， 冇嘢送嚟啊？咩啊？ 你同佢讲， 系好大包、 啊。系啊，我哋要帮人哋收啲包裹噶。如果唔系咧，佢拎翻佢好阴功噶。 系啊系啊，我点都系啊，我收咗先啦，咁样。 我好似冇乜隐瞒， 系嘛？我大量嘅，因为真系唔够胆俾人哋，就算对朋友有阵时都唔够胆讲嘅。你讲咧，人哋又会觉得哇，你系咪好富贵？但系其实自己心里面知道。我有阵时我买咗嘢咧，根本咧嗰样嘢系我唔需要或者我唔想买，但我控制唔到嗰下，我就使咗啲钱 咯。啊，唔系我唯一 有少少病态个嘢。 我唯一隐瞒咧就系唔会即晚俾佢见到咯。 啊， 因为如果唔系佢会问，因为我冇嘅。 咁即系有隐瞒啦。 唔系，我喺时候着上身嘅时候未见过呢件衫噶，唉，买好耐啦。 系啊，我都有试过用呢招，但系唔 work 噶嘛呢招，你得噶？ 边招先？ 呢招咯，咩我买咗好耐啦。 哦 work， 因为佢就算信唔信唔系重点啊，佢冇得问你做咩，我冇份啫嘛。 咁又系喎， 你当晚拎十个胶袋翻嚟嘅，哇喂！底衫裤全部鞋袜齐晒，系唔买俾我嘅啫，咁啊呢啲过唔到关噶嘛。 我点都通常咧买一件噶，细件都好，硬系觉得我好似好有心咁样咧。 我即系补翻上俾隔篱一个。 系啊，容易啲过骨噶。好嗱，最后一条，另外一条，你哋有冇屋企啊？有一啲衫咧系你买咗，你拥有咗，但系牌都未剪嘅咧？ 冇，我冇。 冇。 我买亲嗰啲都系剪牌衫嚟噶。 你又唔病得晒喎！ 好嘢，好嘢，俾个奖位你啊！吓，阿健都冇， 冇啊！我翻嚟剪牌嘅， 啊， 系有时间唔中唔记得剪，着咗上身。 咁嗱，咁我唔讲就系咪剪牌，有冇啲衫你买咗你系从来都冇着过噶？ 冇。 啊，有一两件咯，唔多咯。 我系又系多噶。 你哋咧，你哋系咪咧？系咪咧？系咪？你知唔知我有咩性格可以令到我保持到呢个习惯即系咁好啊？ 你讲穷？ 唔系啊，系因为啊，我好心急噶。我每次一买咗件新衫咧， 一定要即刻着。 我系唔会洗噶。 佢着一个礼拜 噶 都。 我即刻就着噶啦。我成日都谂，哇喂，听朝如果大家利是又着唔到噶啦嘛，着佢先。所以我系唔会有嗰啲咧买翻嚟咧呢世都未着过卯噶。哎，除非买错咗咯。 系。 即系咧， 咁你会点处理啊？买错咗嘅话， 挂喺度咯。我有两三件系咁样嘅， 买错咗未？ 嗰阵时我哋去做 show 啊，咁嗰阵时咧，仲系好紧张嗰个年代咧，就觉得哎呀，一定要买翻啲新嚟装新嘅， 仲要唔止买一件，要有定 plan B 嘅， 系啦，有人会影你噶嘛，觉得系、哎、后来呢支傻仔嚟噶啦，跟住你着望住一件衫。冇得着㗎喎。哇又紧身又珠片咁样珠咪咪加搵光咁行上去㗎喎。 仲有李隆基同李隆仪都喺度啊。 对喎放弃咗囉。我諗应该冇着过㗎。 顶笼一次就系试身嗰次咯。 试身嗰次。 系啊，跟住翻到嚟就不过加埋都系得最多三件嘅啫。 O K。 系啦，都情有可原嘅真系。 我都系得两三件系咁啫。 我有。 佢每个礼拜有两三 件。即系二三十件系咪？ 系啦， 我唔知嘅。 二三百件添。 啊，又冇咁多，但系唔少嘅。系啦，讲紧嘅系啲乜嘢咧？有一个最新嘅报告就出咗嚟啊！讲紧啊，如果你哋头先我问嘅问题啦，你哋全部譬如你拥有嘅衫系多过你需要噶啦，或者你买完嘢咧，你觉得好满足啊，好刺激啊，或者你有好多衫咧都系买咗但系未剪牌，又或者你曾经隐瞒过人啊，你买咗但系唔够胆话俾人哋知嘅咧，就代表。恭喜你， 你 系一个香港人啦、 啊！哎呀，咁我唔系、啊，系你我一大中华，我都话 你一格都唔掂到啊！ 我掂到少少啫嘛， 掂咗少少咯，唔系全部啦。 但系好多男仔都系咁噶啦， 好多即系点啊？ 好似我呢啲咁样咯。 你同阿祖真系好唔同嘅， 系啊， 系啦、 啊， 佢喺咁大量买衫，你系十年都唔买一次。 其实我真系败家，我曾经有一个阶段咧， 佢可以做妇女新知噶。 我买完衫之后咧，其实真系病态。我买完衫翻屋企咧，我就唔开心，因为咧我知道我使咗钱，但其实我知道。嗰件事系我唔中意嘅，有一个阶段唔系买衫， 精神分裂， 即系觉得买衫咧已经太多啦，唔应该再买，咁我就选择 买啦， 唔系买 DVD 啊，买 CD 啊嗰啲咧，但买咗翻屋企，其实一样都系唔睇噶。 咦，你童年嗰个阴影系咪好大啊？ 童年是边个阴影先好多喎？ 你应该话俾信任嘅人听喎。 High Shadow 就 喺个眼嗰度咁啊，所以呢个报告咧就出咗嚟咧，就系话咧，原来有超过一半嘅香港人啊，头先我讲嗰几格咧，佢哋都系买咗衫，但又会唔着啊，又或者买完之后咧会觉得娇气，有啲内疚咁样。 因为好多人买衫咧已经系超出咗咧。需要呢一个阶段噶啦， 嗯， 即系需要嘅意思系真系咧，你五六十年代咧，阿妈冬天嚟啦。全家都冇一件棉衲啊！快啲买啦！即系嗰个系需要。喂，大佬啊，而家你边个香港人出于需要而买嘅啫？ 因为真喎，我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自己唔买到衫咧，咁啲仔女好容易买到噶嘛，佢身形好啊嘛。跟住我成日话啊，喂，乐乐，我明明买咩衫，即系买俾佢哋啦。跟住佢就话。唔使啦，我咪有咯。 系噶， 我有两条裤、两件衫够着噶啦。 好生性啊，你啲仔仔女女。 好生性，我其实唔系喺洗好多次。 生 到 几个啦咁， 唔系洗好多次咧。 咁可爱，我听到我都想搣佢面珠灯。 咁我咪有咯，你做咩又买裤啊？我唔要啊，唔啱啊，咁样。 但电话可以买多部俾我咁样。 都唔系，佢都冇话你要求，佢而家用咗几年啦，佢未先话因为成日收唔到先话买噶咋，所以都几好。 所以咯，因为我哋已经唔系靠需要，即系衣不蔽体嚟遮暖啊嗰啲咧，我哋过咗呢个功能性啊嘛。你而家全部都系咧，即系靓啊，满足你嗰啲美感咧， 系啊。 咁你就梗系好似阿祖咁样噶啦，即系买到唔停手噶嘛会。 点解你会冇呢样嘢咧？ 嗱，我系需要靠衣服嚟提供美感噶啦。 你系买书啊？ 唔系你买咗衣服都提高唔到个美感啊嘛。 系啊， 呢个系更加极致推到去最尽嘅一格啊。 唔系我中意佢嗰个讲法多啲，我变咗买书啊嘛。 咁你买书咯。 系咪我唔会有内疚感噶？ 系啦，你想去摆喺度唔睇啫嘛，又系 我冇时间睇咁多本啫。 但系系咪每一个人都会衰喺其中一格度噶？我想问，但我系买衫，你系嗰啲香水摆喺神台啊，我又唔记得带俾你添。 系咯，你摆明都摆明自己私 人，系咯，你又喷唔晒嘅？你条颈有几长啫？吓，系咯， 咁唔系长颈鹿都喷晒香水。 我就话长颈鹿就抵用啦， 可能系 喷一次过咧，哇，十支香水喷晒喺条颈度几多？ 系喷喺条腰咧，条腰粗啊嘛，可能可以摆到好多嘢嘛。 哇！真系手舞足蹈啊，天生恋爱狂啊，陈慧琳啊！头先我哋咪后咧几个老嘢喺度想当年咯，哇！当年我哋去卡拉 OK， 好中意唱 呢 啲 歌 噶，跳噶， 我大家都试过，即系我哋都系香港人啊，有年轻过啊。 OK， 喂，嗱，头先咧阿祖咧讲紧咧吓大花童咁样，即系用啲钱咧就买衫啊，买咗唔用咁，好啦，讲到悭啊。 啊，好啊。 夏天嚟啦， 系啊，呢个字真系同我离开好远啊！我谂我爸爸妈妈听到都唔开心。 边个啊？ 我真唔悭嘅，我个人。 哦，而你话夏天嚟你好远添， 系咯？我做咩夏天嚟好 远？悭 啲，系啊，悭啲啦，咁 样。系咯，系冇留你 最多呢句咯， 系咯，你成日都听噶啦。 系啦，悭啲啦。 同埋算吧啦，六师弟嘛，你行开啦，咁样。 悭电啦，咁样。 啊，悭电， 悭电， 系 好啦。就如果你屋企啊有啊，譬如啊当阿祖咁啊，哎阿爸啦，哎呀，就好似阿豪仔，你系两子弟啊，系咪？两姐弟， 我有家姐 咗四个称呼啦，阿祖啦，阿豪仔啦， 我哋 阿爸咁样啦，然后两子弟啦咁样。 咁啊，豪仔系家姐定我系细妹咯？ 你想点啊？ 你有家姐噶嘛？ 我有个家姐， 我都系两姐弟啦。 系啊， 两个都细佬咪得咯？系啊，点啊？ 唔系啊，即系我要讲一定要两个，咁啊，譬如一人一间房。阿爸咧话喂。即系咁样，我又唔想开咁多冷气俾大家，咁啊夏天嚟啦，咁又要开冷气，咁点样先可以大家可以有冷气凉，但又可以悭咗一部冷气呢？ 哦，吹风扇咯，风扇打啲冷风入去咯。 我有试过嘅，嗰阵时间屋唔系好大啫嘛，开厅个冷气咯，但大家唔闩房门咯，等啲冷气咧，我哋成日用呢个冷气走入去间房度， 喺间房度有啲奶 气，冷气，我都话我瞓得太多都不适宜噶啦。 你知唔知咁样好嘥电噶？ 咁样反而嘥电，唔系话我哋以为咁样系好啲啲。 因为咧，你知唔知点解冷气有匹数啊？ 唔知啊， 佢因应嗰个间 房 嘅尺数啊，系啊，譬如你四分三匹啊、半匹啊、一匹啊，系即系俾你一个空间咧，系可以运用到成间房冷气，而佢又唔系好用力，系啦系啦，唔系好用力咁开，哇！你一个两匹冷气开晒成个500尺咁。咁咪癫咯！嗰部冷气 咁会点啊？我都开到最大啫嘛， 咁咪嘥电咯。 哦，即系你应唔使开到最大，开到最大会嘥电啊？ 你一个人喺一个500尺间房度，你要成间屋都听到你讲嘢， 我唔难。 同埋你一个，同埋你一个5000尺嘅房度，都系唔俾麦你，你都系就咁讲。 系 咪嗌几大声？ 就真系辛苦啲啊！即系教书一样啫嘛，去教书有阵时喺个课室度讲书会容易啲， 就系 有阵时排气咧去咗个礼堂度咧， 系啦， 大咗几多啊？好攰， 咁你谂下个冷气几咁辛苦？ 咪咯， 一个接唔系个冷气啊， 冇用咪啊嘛， 冇咪用啊，系啦，你用风扇帮手打入去啦， 我都系用呢招咯，会， 哦，你都系会用呢招啊， 风扇咯，搏一搏咯。同埋因为我天生二品咧，我唔量冷气噶嘛。 你又真系麻 烦，你唔受得冷气，同你天生二品又两件事。 真系嘅，天生二品训练到我可以唔使有冷气，我唔系好受到咧。 咁所以你又话，哎呀，爸俾个风扇我得啦，个冷气摆喺家姐间房啦，咁。 系啊，都 O O O K 嘅。 但系咧，你知唔知有啲人咧系可以悭成点咧？ 唔用冷气咯， 一部用冷气，因为好热嘅，34-35度咁样，一部冷气两份用。两间房用喎，仲要系 两份用， 间房细， 两间房用一部冷气， 嗰个冷气可以有个座台，即系嗰啲转转盘咧，佢转嚟转去咯， 即系边啊？ 摆中间咯， 摆两间房 中间， 即系门口嗰度啊？ 点都得啦， 我估 系啦，佢就好似转盘咁样咧，突然间咧 swing 咁样咯，对，一时吹你，一时一阴一阳， 系啦系啦，一左一右， 系咪大间房转？我估喺埲墙度转个窿，即系转好多个窿，跟住咧就等啲冷气都系走过去，系咯，渗过去咯， 系咯， 啊，你都算叻， 偷渡 啦，嗱，将你两个样唔系两个 样添系嘛， 谂嘅方法二合一就搞掂啦， 即系要转啲窿，跟住入边摆个转盘喺度揈下咁样。 佢咧而家都有一间屋咧可以咁样，佢系啲人咧悭电悭钱咧悭到咁咧，佢将两间房中间系埲墙系咪？佢 打通佢， 佢唔使打通， 变咗布帘。 唔系佢咧喺一个叫嗰啲分体式冷气，唔系好长嘅。 系啊， 佢喺个分体式冷气，我哋两个房嘅中间有埲墙，喺个埲墙装个窿。将个分体冷气机摄一边，即系摄喺上面，所以左边未有冷气，右边未有冷气咯。 即系嗰部分体式冷气有一半咧系喺 A 嗰间房，有一半咧就 B 嗰间房嘅。 咁佢话明分体真系分咗体呢次。 嗱，你睇下佢 佢真係分咗睇，喺一边喺，即 系我睇到啦， 睇 到 啦。左边房，一边右。 我想问呢个人喺香港啊？咁 唔系香港，唔系香港。 系啊，我仲以为其实香港几啱用嘅。而家香港嗰啲房咧，即系咁细间嘅时候咧，四分三匹应该系最细嘅。 最细， 最细。 其实有阵时真系太冻。 系啊，因为我哋房咁细。 系咯， 你成间屋得128尺。 咪系咯， 一部冷气咪够咯。 所以咧，佢呢个系绝招嚟嘅。佢话咧，不知几好，一举两得啊。 又系，又冇错。 系啊，即不过， 但系佢中间咧，由于系石屎墙咧，会唔会去唔到风啊？ 中间有一个位就有啲冷气去唔到咯，就嘥咗咯，叫做。但系佢好长噶嘛，嗰啲分体冷气，咁啊左边同右边都可以量到咯。 佢又好嘢， 亏佢谂得 装到出嚟， 亏佢谂得出啊嘛。 但系咁你唔可以讲是非咯。嗱，你穿咗个窿嘅话，声音会穿过去噶嘛？即系譬如我喺间房度讲我家姐是非嘅话，你又系其麻鬼烦嗰啲咁样咧，听到嘅声音都会传。 你 铺 面嘅阴影有冇咁大啊？ 你咪 我而家咧，我就会选择兜口兜面同我家姐讲。细个嗰阵时会暗地里讲噶嘛。 你就系嗰啲网民啦，网民就留言啦，设计系好，好悭电，又可以环保咁样。但系问题就嚟啦，佢话系咯。如果我倾偈嘅，咪俾隔篱间房听到咯。 喺间房入边，未必一定就系倾偈噶嘛，系咪先？ 我惊佢播片啫， 系 啦，冇嘢 嘅。佢话咧，仲有佢话，如果我嗰日我唔想量嘅话，咁我点啊？咪教唔到咯。因为佢一开就开晒啦嘛。 可唔可以将嗰啲盐咧拨晒过去隔篱房噶？咁 样咪拨高佢咯？ 系啊， 拨高佢 个盐得唔得？ 唔得啊，都系有需噶。 潮噶嘛，隔篱嗰个。 跟住咧，另一个就话：喂，我觉得冻得滞，咁点搞啊？咁样，因为佢系一条，即系你皮开二十度。 就二十度 啦， 系 啦，我觉得冻得滞，咁点咧？如果我唔想凉又点咧？如果我嗰日唔喺屋企嘅，咁你隔篱间房咪斋吹咯。 得，你攞件衫遮住嗰个位咯。挡到啲风噶啦， 都 好似我哋出去公众场合咧，你见到 啲酒楼，啲酒楼 有啲酒楼又话中央冷气熄唔到噶，咁你咪自己遮遮掩掩咁样咯。 系啊系啊，跟住咧另一个就话啦，咁我譬如我你家姐喺度，阿细佬唔喺度，咁咪嘥咗冷气咯咁样。 咁都唔系嘅，你系咪如果都要开冷气嘅话，又冇嘥到？ 咁我哋分薄咗个冷气啊， 你本身都要开噶嘛，嗰部分体式佢冇得行一半噶嘛。 咁你独霸咗，你就觉得自己凉咗啦。咁 你 隔篱嗰个系啊系啊， 咁得闲喺呢间房。瞓下，跟住瞓到三点钟教闹钟，隔篱房瞓下。 呢啲算唔算叫泥掹冷气啊？即系或者如果用最潮嘅讲法，就叫做共享咯。 系共享， 系啦，共享， 共享冷气呢个就 系呢个正嘅啫。但系佢引嚟好多啲问题咧，啲网民就话咁点搞啊？咁呢啲可能容后再处理啦。但我觉得呢个方法一举两得啦。 咪咯，你啲网民调转谂下，你唔用呢个方法嗰阵啊，你冇得量冷气噶。 啊都系。 系咪？你得一步嘅啫嘛。你以前啊，边有得话？哎呀，我严冻咁样。以前你一系就零，一系就一。 系 嗱，而家几鬼麻烦啦。俾咗佢之后咧，就好多嘢讲 嘅。系啊，好多嘢问啦。跟住又话，嗰个电掣喺嗰边，咁我想控制都唔得啦，咁样。咁你咪瞓嗰间房咯。 咁一定会嗌交噶。 系啊， 今日个遥控器由我话事，咁样咪两个咪会抢 咯。系啊，跟住如果两兄妹咧，你唔好闹交。咩闹交嗰个咧？我今日系唔开人。 系啊， 系啊，即系嗰个控制权。 或者你病嗰阵时，我系开人好冻啊，系咪？ 所以你话系咪最好唔好有啊？ 都系嘅，有就麻烦，冇就麻烦啦。 又有嘅呢啲叫做咩？可以共患难，唔可以共富贵。两个都闭翳嘅就冇冷气，冇嘢嘅。家姐，我哋一齐忍啦，咁样一共富贵大件事啦。你凉定我凉啊？而家你真系凉凉啊！而家你吓， 你开二十度咁样，佢冻死我啊！咁样。 但我应该调翻转头嚟谂，一家人应该系融融洽洽噶嘛，唔会有呢啲拗叫嘅。 一家大细，冷气我撑你。 地震可能导致水位出现轻微变化，但唔会发生海啸。天气方面，西北太平洋的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云带将会转薄。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周末及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8点，升90点，成交金额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4，升2.6；恒生 H 股100.9，升3毫；盈富基金 24.8升5仙，汇控是66.95升1.5，友邦保险54.9升4.5，华能国际电力股份5.57升3.2，吉利汽车10.8升8仙，建设银行6.17跌了4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84，英镑10.084，瑞士法郎7.798，澳元5.731，加元5.687，新西兰元5.384，欧元8.5097，每百日元对港元6.8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3。日经平均指数报19,871点，跌23点。港金现价报11,412蚊，跌1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7.99美元，卖出1,22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荃湾区。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德士古道快线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而家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围菜站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母亲节，2000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5月9号晚上7:30，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温馨举行。 Albert Au 欧瑞强 联同靓妈黄淑仪、 型爸吴代容、 乖仔李志刚、 靓声 Winsy，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用靓歌 为天下伟大母亲送上至诚的祝福。 蚊子仔会咬人，曱甴仔会吓人，咁燕仔呢？虽然佢唔会食人，不过喷出嚟嗰啲二手烟会杀死身边嘅人，所以为人为己，快啲打戒烟热线1833183揾人帮手，从今日起开始戒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一个俾你同你嘅团体申请制作自家电台节目嘅好机会。 5月11至6月22，既系申请期，亦系 CIBS Festival 社区参与广播节， 节庆第一浪。 CIBS Day 社区参与广播日， 5月14号下昼3点，旺角朗豪坊12楼 Live Stage。 讲系母亲节嚟嘅，咁咪即系 CIBS Day 都变为 CIBS Mother's Day。 详情登入 CIBS.RTHK.HK。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嚟叫我帮你讲啦，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哦，点解你哋唔同姓嘅？ 哦，系啊，佢妈妈同佢都唔同姓噶。 OK， 好啦，阿黄耀祖同学，你几多岁啊？ 得啦，我话俾你听咧，佢今年3岁，系咪同佢高度都睇得出咧？ 咁我而家问你啦，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是有膀胱的，我还知道金鱼没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蛤，阿仔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的节目。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3位，我管你。作词郭德子毅，作曲主唱华晨宇。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 ，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再呼吁电话一次先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如果你都想报名咧，参加依家大细我撑你嘅表演家庭大招募咧，依家可以打嚟嘅，话俾我哋阿卡文哥哥听咧，你有冇啲乜嘢加大细嘅表演嘅项目啊？你想参加嘅，咁啊而家即管打嚟啦。而家咧亦都系司机大佬，大家好嘅时间啦吓。 系啊，司机大佬大家好。 不过咧最近好似有啲人唔系几好，特别系咧而家公路上面成日俾人影住一啲嘢咧。 唔系好得意啊！我介琴日咧即系有时间就睇。个面书要睇下啦，因为咧有啲朋友有时浏览一啲嘢即系跟住咧觉得好搞笑，跟住分享喺你嘅平台度。 系 啦，咁我睇啦，咁我有个朋友就分享咗一段咧，哇咁犀利嘅，点解可以咁清楚嘅咧？咁睇住成件事嘅发生啦，咁咁咧就话说如果大家有经过个去赤柱其中一条必经嘅之路啦，喺柴湾入嘅时候咧大潭水塘 系 有一条叫做桥啦， 系有个水坝嗰个。 水坝嗰个位系啦，上面咧就其实咧，我个仔成日问我，妈咪点解佢设计得咁窄啊？如果俾车行嘅话，佢以前巴士咁细架嘅咩？可以咁样两个咧？因为咧，即系佢有行巴士嘅，有行巴士啦，van 仔又有啦，私家车更加啦咁。咁咧，即系话说影到嗰条片咧，就系用嗰啲航拍影嘅， 好靓哦！嗰个航拍技术。 影得好清楚， 佢唔止净系清楚，佢直情咧 跟住晒成， 系啊，佢好似咧有个直升机喺度 pan 住咧， 系啊， 开头 top shot 啦，跟住咧一个大环回咁样咧，调嚟调去，总之即系纯粹拍摄角度就好型啦，咁样 系啦。 咁但系条片发生咩事咧？ 条片咧就影到咧就话啦，话说有一架好靓好 有个电动车， 电动车系啦，系名牌电动车系啦。咁跟住咧就啱啱咧即系因为佢来回线噶嘛，咁巴士已经停低咗噶啦，咁巴士后面咧就好多架。车已经等候噶啦，咁样因为即系揸巴士叔叔咧都知道自己咧， 可以好少， 系唔可以同隔篱线咧系可以一齐嘅， 梗系啦。 咁所以佢停低啦，同埋巴士司机咧，车长咧行真条路咧就好贴到嗰条水坝嘅边嗰度噶啦。咁咧跟住咧，咁啊迎面咧就有一架电动车，咁就话啊死啦！咦，佢停咗喺度，我点行咧？嗰个车喐咗好多次，以图啊，企图咧想摄喺巴士隔篱嘅对面线嗰度行嘅，但系绕来绕去，吞前吞后，吞前吞后， 佢绕行咗好耐啊！ 吞到啲司机大佬喺后面，即系等啊，等紧佢喺度吞位，嗰啲司机大佬都上前嚟，喂，兄弟，使唔使帮手啊？咁其实佢听唔到声嘅，因为咧太远啦，航 拍啫嘛， 系啦。咁 啊， 但系咧就睇到啲人咧系想 哇笑爆嘴，我喺度睇到嗰条片啦，因为清得太紧要啦，靓得好靓啊！你以为拍电影咁样噶？ 系啦，咁跟住咧，咁两位司机大佬来，使唔使帮你手啊？不如你咁帮你睇位咧。 我唔信有咁好语气，直情系笑爆咗嘴啦，应该系。 咁跟住咧，嗰个但系电动车个车主咧，都依然话唔使啦，我自己嚟啦咁。但系佢真系用咗好耐时间咧，先慢慢褪下，褪到喺个巴士嘅侧边行过咯。咁但系巴士车长我都见到佢不时回头望，睇佢有冇整到佢架车噶。 因为太贴啦，整到。 其实我自己咧系有试过咧。 我呢条片真系冇得弹啊！真系，我觉得保留，点解佢可以影得咁正嘅真系？ 啊，跟住晒嗰个车， 好似知道会有事发生咁。我而家咧摆紧上网啊，大家都可以上网度睇到呢条片啊吓。我自己咧有试过咧，就坐车嘅时候咧就经过呢一条路嘅， 系啊， 即系讲紧咧要行呢个水坝位咧， 系。 其实唔单止呢一个位系棘住嘅，其实再前啲，首先个水坝位已经好窄啦。你点样转嗰个弯入呢个水坝位咧？其实嗰个系另一个咧，成日都会棘住嘅位，令到咧就有好多交通嘅挤塞嘅情况。 系啊系啊系，一定要礼让嘅。如果因为个位太窄啦，同埋佢即系有巴士咧，同埋有 van 仔咧，啲比较大型嘅车都过得噶嘛。 都几多位噶啦，已经。我觉得头先嗰条片咧有两个位咧系好有喜剧嘅感觉嘅。第一咧就系佢前面咧呢一架所谓出少架车前面咧系有个私家车嘅，而人嘅私家车咧出发走咗噶啦， 系 即系大家都行咗同一条路啫嘛，佢个巴士都喺度噶，佢前面嗰个私家车咧一早咧就已经轰轰声咧走咗啦，佢系排第二嘅， 系啊排第二， 到到佢嘅时候咧，哇就开始啦，神龙摆尾啦。吞嚟吞去啦！ 佢去边咧？其实佢条线唔系净系喺左边咁，即系喺叫做巴士嘅对面线噶嘛。 系 佢系无端去咗巴士嗰条迎头线嗰度，左碌右碌，趁前吞后。 佢可能想咧令自己攞一个入嗰个角度咧攞得靓啲。 但系明明佢系应该 系咯，其实佢喺垂直喺后边咪啱咯。系啊， 佢点解会无端行咗去隔篱巴士条线？ 我觉得咁样嘅，佢觉得自己咧拍得唔够贴边啊。 嗯， 佢觉得可能自己咧而家嗰个角度咧再入咧就一系就自己 high 边，一系就 high 到巴士。 系， 佢就想褪出去咧，再攞个佢以为一个再靓啲嘅角度，再入多次条线度。 点知咧就褪 前 褪后。 但佢冇谂过，喂，你前面有个车做参考，其实最好噶啦。你前面车都走得啦， 跟住行埋，咁你咪贴埋啲咯，扭太扭少少啫嘛。 你其实跟佢得噶啦嘛。好啦，呢个第一个喜剧效果咧，前面嘅车走咗啦。 系 第二个喜剧效果咧，就系佢喺后面抡嚟抡去嘅时候咧， 有个电单车噼噼声行。 电单车嚟噶， 电单车 嚟噶，太快啦！我见到前面有个车，冲走咗啦。 电单车嚟嘅， 哎呀，笑死我真系。 咁啊，即系喺呢个路段咧，其实都唔系得呢单新闻咁搞笑。我记睇报纸咧，见过咧有一架的士 系。 我又唔明点解啦，即系咪前后即系来回线都冇事咧？佢唔知做咩事，佢想喺嗰度掉头，结果 嗰、个试过啦，好似话掉唔到头噶嘛，好难。我谂你90转车都掉唔到噶，真系。 咁、 那 个问题就系点解佢会谂住喺嗰条桥嗰度掉头啫嘛？ 系咯， 如果唔系佢无端端点解要褪架车系前后面 打斜咁样咯？ 夹住咗。 哇，呢、這个就系、是、系啊！但我想拍咧，咁你其实呢条路系咪应该咧？即系禁止啊！ 有啲系啦，有啲规范咧， 即系起码大车系咪唔应该？即系嗱，有巴士咯，我哋见到 巴士系最大噶啦。 佢真系要过嗰啲弯位咧，同埋见到好似我点避都避唔到啊！嗰个啲司机已经系舐到系黐墙噶啦，其实 系啊，你系惊嘅，的确 系。嗱，我咧好似听过啲朋友讲啦，行嗰条大潭水嗰条水坝路咧，有啲不明文规定咧，就 系 话，因为其实大家望到对面线噶嘛， 系系。 如果见到有巴士，已经喺桥口啦，对面线嗰啲人咧应该停低等巴士过噶、 哦，正路嘅 系啊， 如果唔系你就各不相让噶啦。 系啦，所以咧你见到咧系巴士嗰条队嘅后面系好多车，因为跟住巴士行啊嘛。 系 其实隔篱嘅线咧嗰几架车系唔应该过噶、 啊， 即系唔应该见到巴士行紧，佢又再行啊， 系 唔啱。 即系成条路咪要停咗俾架巴士过晒？喂，但系条水坝嗰条路都几长、啊， 要咁噶，要咁噶，冇办法。 如果唔系就好似而家咁咯，系咪？我哋条片咁样啦， 系啊，压住晒唔掂啊，咁样 几多手提都解决唔到啊件事系 咁啱。又有个航拍喺度拍紧嘢， 呢个我都系解唔通啊！佢 follow 住佢噶。 听闻啊，我睇啲文字话系咪嗰个巴打咧就系喺度唔耐烦，跟住咧就发部机就出去睇下发生咩事。定系佢本身喺度拍紧嘢，咁啱见到咁样咧。 我估系本身拍紧嘢嘅，因为通常喺啲水坝嘅地方咧，有啲中意搵玩航拍嘅朋友咧，嗰啲都系佢哋热门即系玩啊影相嘅地方嚟嘅。 嗱，但系而家咧呢一条片咧，我谂啊带出个有一个信息咧，就 系 有啲路咧好难行， 真系 难行到咧，可能你如果系初哥。你系会惊青嘅， 但我见到嗰呢条路咧，其实我估系即系唔系老手啊，即系揸好多年车嗰啲咧，应该都会惊咯。 系啊， 系啊，你对住咁大架巴士嘅时候，好似我哋而家睇紧嗰个私家车，即系点过都过唔到啊！讲完啦，唔系讲新手啊，系啊，就系冇办法咧。一句讲， 佢架车大啲都唔掂到。 但系针工嘅系人哋系过咗啦嘛。 系啊，有其他人 所有车都过咗啦嘛， 连 个巴士司机都喺隔篱话你过，入晒手你过啦，你过啦，衰仔。咁你有参考咪应该好啲噶。 噶嘛。嗱、哎，我都可以咁样嘅。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首先呢条大潭嘅即系路咧，水坝咧，系咪都你有留低唔少经验喺度嘅？ 系。 邂逅碰撞会唔会你都试过摆喺度咯？ 你个嗰个叫做倒后镜吓，系咪曾经都留过痕 咧？系听讲话咧， 齐唔齐两个倒后镜喺呢条路之后， 两个去一个翻， 咁弊啦，真系 整足七日系啦。究竟你喺大潭呢条水坝上面咧，你有啲咩经验？ 系 有啲咩困难发生过嘅？ 有冇见过真系有啲咁？ 咁奇嚟 嘅，我想话俾你知，已经咧即刻有我哋嘅听众喺网上面咧俾咗张相我哋，大家都可以睇下。应该嗱，我就咁佢冇写任何文字嘅，但系据睇张相啦，应该都系大潭水坝嗰个位嚟嘅。 系 咁，我估嗰个司机咧就系唔知点解架车咧就唔系向前行，佢成架车打环咗啊！我估可能系的士， 我就 想 讲， 可能系想掉头啦。 佢讲 我咪讲 听众咧就即刻俾咗嗰张相大家睇啊！嗰个咧就真系棘住咗喺度啊， 系 啊，除此之外我唔知道可以用啲咩形容词啊，吞又唔系，掉头又掉唔到啦，总之就夹住咗喺度啦，而家。 所以咧嗱，我记得我有经过过呢条路，我想问系咪赤柱出嚟就会经过佢噶？ 台湾去赤柱，赤柱去台湾嗰 因为我对上一次去咧就坐小巴出翻嚟嘅，好似系。 系啊，嗰度有小巴行。 系啦，就安安全全嘅，但我经过嘅时候因为好夜啊嘛，我都望佢，啊呢条唔系就传说中嗰条大潭水坝嚟嘅咧？如果咁都几惊，夜晚咧。 系啊，周围黑晒噶嘛。 系啊， 好多鬼故噶嗰头好似， 咩都有啦，但鬼故都唔及我个车花咗噶嘛，你知啲人都惊呢啲噶嘛。 你嗰个自花车啫。 系啊，嗱，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潭嘅，正所谓天虽微的夜雨雾，而家就系大潭水坝的日与夜，系咪都有唔同嘅，即系嗰种挑战啦、啊，嗰啲困难啦、啊，大家喺嗰度有啲咩故仔发生过嘅咧？真系 系架车咧，即系咪会唔会好容易令到你花咗？阿天头先讲咧，即系如果见到有巴士要经过嘅话，其实大家要醒目噶啦，离远应该要停定，俾个巴士过咗先。大家又系咪真系会跟住呢种方法去让路嘅咧？ 其实呢只让路规矩咧，应该唔限于大潭啊，即系凡系一啲咧比较窄嘅 路， 系啦，呢啲咁样嘅来回线嗰啲咧，其实好多都会自己醒水噶啦，即系可能都要停低咧。咁啊嗱，可以第二格咧，如果你觉得大潭都唔系最难行嘅，可能咧原来香港地咧有第二啲地方咧，你话哇嗰个真系公路高手嚟噶， 黑点啊，真系好难 嚟嘅，唔好滞。 有，有冇试过行啲单程但系又有来回线嘅路啊？ 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 我去呢个歌连神阁拜山， 系 咁咧。佢如果行日咧可以揸车上去嘅，咁佢咧就系一条单程路， 但系 咧有来回嘅，因为有上就要有自然有落啊嘛。咁咧佢有中途咧系比较远咧，嗱有啲叫做厄位咧，大家会避车，跟住等人哋过啊嘛。但系佢嗰啲避车咧系根本睇唔到前面有冇车行，或者下低有冇车上， 即系太弯啊！ 系啊。 台湾咯、 啊，因为佢 睇唔到啊嘛， 佢沿山行噶嘛，咁你根本都唔知道究竟前面究竟系咪有冇车，所以咧好多时都行到一半咧就睇下边个样啦。 哦，会噶， 睇下边个样。 我明你讲 边啲啊？上一个浪 啱啊啱啊，我知啊， 我即刻谂到边一条，即系如果大家咧，因为我有放狗啊，我咧就知道喺山顶广场，你再上咧，其实有条小路咧，咁除咗有好多好贵嘅楼之外啦，你可以上到一个公园嘅，那个公园咧好多嗰啲 TVB 嗰啲电视剧啊，要望住个景都有嘅，但系佢咧就系一上一落嘅，但系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嗰条路窄到嗰个地步咧，系只可以得一架车经过嘅啫，即系你要上一啲。咁嘅山路嘅 啫， 佢 有 避车处咯。 但系睇唔睇到啊？ 睇到嘅，但系好多时候咧，都真系有少少危险，因为你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即系要转埋嗰个角，你先至见到嘅话，咁就要睇下你褪后啊，定系我褪后啦。但 系 讲紧喺条山路上面度褪后咧，后面咧又系即系因为得一条线啊嘛，后面可能有好多车喺度排住队，嗰个位咧我都有经历过。 我记得啦，我惊会唔忘记咗南生围。 系， 因为入到去咧又系咁样噶。 啊，系啊，南生围都系。 南生围嗰次又系去单程咧，咁佢多备车处嘅，但系个备车处咧好似垃圾桶咁样噶，佢唔系咧每部都有噶。我记得咧喺入口嗰个备车处咧，如果你过咗之后咧，咁你求神拜佛，千祈唔好前面有车，因为咧如果你过咗个备车处，你继续向前行，然后前面有车嚟嘅话咧。你一走咧，系咁 U 到翻出去，自己后波啊，后波又翻去出边。如果唔系嘅话咧，大件事。我有几次咧一路行，我话死啦，过咗第一个避车处啦，跟住我求神拜佛，千祈唔好前面有车啊！哎呀，真系有车啊！ 有时啲嘢就 系 咁。 点算啊？今日真系睇下边个褪咧，好惊噶。 系啊，因为咧。 你你又覺得佢喂你前面咪有你即係你冇幾遠咪有被車住你褪啦，但係有時行緊前又喂你唔應該讓我出嚟先入嘅咩？ 係啊， 永遠都覺得自己啱，永遠都覺得人哋讓我係會方便啲嘅。 我有一次去阿羅啟屋企嗰度，又係喺西貢嗰啲即係叫做嗰啲村屋啦，係啊嗰一堆咧 好窄嘅又 嗰啲路又係窄得緊要啊！佢坐係啊，總之咧你一定要開住高燈添，啊唔係低燈添啊，即係一定要開住高燈， 要揾啲巴打出嚟， 不停咁閃閃閃話俾聽，我嚟緊，我嚟緊，我嚟緊。 啊會 係啦， 有陣時都會 咁嗰個人如果收到信息咧，因為咧佢備車柱都冇啊， 係啊， 有啲係備車柱都冇， 自制咯，佢有啲山林咯。 即 系 铲咗半架车上， 车落草地咯。 系啊，一系咁咯。你黑掹掹，你唔知嗰度系山崖啊，定系山窿噶嘛？ 系啊， 系啊。 所以嗱，呢几个路况咧，可能都系几挑战性嘅。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1872388，有冇行过大潭咧？除此之外，有冇啲好难嘅路段喺香港你系挑战过嘅咧？可以打嚟倾下嘅。 同埋即系有冇啲嘅不明文规矩？究竟边个行先？入嗰个行先，定系出嗰个行先咧？ 电话号码1872388啊！ 前世应该放弃，还是刻骨铭记？情绪制可不可轻轻一按便处理？而行李逼得失忆，但和乐没法登记。我怕流气，更怕忘记，还未。 啱噶啦！如果你觉得嗰条路窄到你喺架车度行到嘅，不如搭飞机啦。 飞上半空咁可以避开啦。有李杏毅嘅空姐吓，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啊。喂，大潭呢条路，如果你觉得好难嘅，打嚟讲下。 系，或者你有冇一啲觉得可以赢佢嘅嗰个仲难啊？话俾我哋知啦吓。 P 牌仔有冇去过咧？啊，继红隧挑战之后，大潭呢条路。 我呢个应该升 level 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新闻之后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澳门视察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澳门各界近同澳门各界近一百五十名人士座谈，他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是建基于澳门爱国爱澳力量发挥的作用，同埋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实践。另外，张德江同全体澳门立法会议员见面，是首位到访澳门立法会的国家领导人。民主派要求中央关注澳门政制发展，达至普选行政长官同埋立法会。入境处前晚调查观塘工厦表演场地 Hidden Agenda 拘捕七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活化工厦政策成功，但不是在工厦内的所有活动或者任何用途都可以，要同时考虑包括观众或乐队的安全。梁振英又说，今次事件同时涉及入境政策，包括海外表演者来港需要取得工作签证。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愿意邀请北韩领袖金正恩访美，举行首脑会谈，条件是北韩要放弃核武和导弹计划。美方就保证不会改变北韩体制，不会要求推翻金正恩政权，不急于南北韩统一，不会攻打北韩等四不原则。另外，美军航空母舰列根号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外界关注是否加强对北韩施压。加拿大魁北克和卑斯省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水灾，至少四人失踪，超过1600名士兵和支援人员参与搜救。魁北克四月初开始连场暴雨，部分地区雨量较平均多近两倍，加上融雪导致多处水浸，超过1500人疏散，蒙特利尔和多个城镇进入紧急状态。在魁北克东部，一名男子和一名幼童坐的私家车被洪水冲走，仍然未找回，当局派直升机搜索。卑斯省就有一名消防员和一名76岁男子失踪，估计生还机会渺茫。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4点，升86点，成交金额3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4，升了2.6。恒生 H 股100.9，升3蚊，是升了3毫。盈富基金24.8，升5仙。汇控66.95，升1毫半。友邦保险54.9，升4毫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5.57，升3.2。吉利汽车10.8，升8仙。建设银行6.16，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3，瑞士法郎0.999， 澳元 0.736， 加元 1.37， 新西兰元 0.691， 人民币 6.908， 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0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870 点，跌了25点。港金现价报11,412元，跌1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27.4美元，卖出1,2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大家好，我叫苏夏山 Abigail， 是2013年毕业的太阳智者。太阳计划那年是我过过最充实的暑假，学到好多嘢之余，仲识到一大班志趣相投的朋友。太阳计划真是一个又好玩又实践到梦想的地方。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啊！ 截止日期就到了，唔好等，快啲报名。 咦，要你亲自拎上嚟嘅？ 我仲未请到人啊！ 不如试下请残疾人士啦。几年前我透过劳工处请残疾人士做嘢，发觉佢哋都几好噶，仲好有责任心添。 咦，都好啊！ 做老板嘅用人要以能力为先，不妨拎走标签，支持聘用残疾人士。查询请致电劳工处27554835。 我哋系香港跳绳队， 可能香港人比较创意，可以融合咗好多唔同国家嘅音乐啊，或者动作嘅元素啊咁样。 佢哋因为跳绳冲出国际，为港争光。 一次世界赛就好似一个集会咁样，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一啲运动员去喺呢两年有啲咩新嘅花式啊，有啲咩惊喜啊。 逢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个主持喺度傻笑， 系啊， 咩事？ 又报完呢个交通之后，佢就开始喺度傻笑啦。 傻笑， 唔系睇翻嗰条片亦都几好笑，跟住睇埋我哋啲听众留言都好好笑。 讲咩讲咩讲咩？ 阿 Gavin 话咧，佢如果个司机知道人喺航拍，即系拍紧佢咧，佢肯定好快过到，唔会塞住晒大家。 佢会不顾一切冲过去。咪有啲人话咧，嗰、那个牌子会唔会都想你打格仔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搞到我架车咧咁蠢先得噶？人哋买。喂，你谂下边有汽车广告咁样卖嘅，应该好潇洒噶嘛？ 系啊，成日成个啦。 系啦，而家佢哋都又吞咩，又把又灵咁样，真系样衰。 跟住咧，阿 Nigel 就话啦，好彩佢行下冇死火啫，嗰车，如果咪卡咗喺度，佢冇电点可以突然间？ 唔系，你应该惊，你应该庆幸佢过完巴士之后咧，佢唔系架架都停低啊。 嗯， 佢成条路都系车噶嘛，因为佢话哦呢个又惊撞花，呢个又惊喐唔到，咁啊大件事啊真系。 嗱，因为其实咧。有唔同嘅听众咧喺网上面都同我哋讲，佢哋觉得咧唔系真系咁难过嘅呢个位，理应系可以过到嘅，可能咧系同呢位司机嘅驾驶技术咧都有少少嘅关系。 哦，都可能系啦。 系啊，但呢位嘅司机大佬啊变咗红人噶啦，因为呢段片咧已经咧有差唔多近100万人睇过噶啦，已经系啊， 因为佢拍得太靓啊。 系啊，我初初咧喺度望，即系 真系怀疑自己嘅眼，究竟系咪嗰啲叫做电脑动画画面嚟噶 咁 样？系 啦， 跟住我话唔系，再放大系真系 好笑，成百万人睇咗佢， 系啊，犀利啊，红咗啊， 近三千个留言。 你会唔会听日即刻卖咗个车俾你？我惊卖车嘅时候啲人话：哦，系你嚟噶，原来啊，大谈车神咪你咯，好难得咁窄个位，你可以扭咁多手睇噶，真系。 系啊，我哋咧都有听众留到言啊，就话佢都有喺呢一个呢条路度揸过车噶。阿 Denis 咧就话啦，佢以前每个星期咧都会行呢一条路接送个仔咧往返呢个圣士提反嘅。 系 见到对头有大车咧，一般都会主动先停喺呢个桥口，等个大车过咗之后咧先至行。佢话呢条路咧只要咧守定。揸住个胎盘根本系冇难度过得到嘅， 哇！ 系真系要守定啊！ 你要守定咯， 因为咧，点解要咩叫守定咧？有时咧，你过隧道咧，见到前车咧，喂，点啊？你系咪饮醉酒？点解又左右右、 哦、 又挨左右挨右嘅咁样？ 系啊！ 如果佢系平时嗰个驾驶技术又挨咗啊，又挨右个咧，行呢条大潭水坝咧，就有啲危险噶咯， 都惊噶， 好窄噶。 哇！其实如果系咁咧，我觉得大家真系应该多啲翻大陆啊。 点解啊？ 大陆咧呢啲咁样嘅咧，叫做冤家路窄嘅情况。况咧，真系经常都发生。我好最有印象咧，嗰次就系、是、对上一次上去拍嘢嘅时候咧，总之走啦，离开间食肆，我哋坐嗰啲仲要系 van 仔型嚟嘅、嗯，即系你起码都坐到差唔多有十几个嗰啲，真 系 好似 小巴咁样嘅 size 啦， 系咪？ 旅游 van 咁样细细架，未去到嗰啲大旅行巴啦。咁样佢喺中间咧，又系唔知点解对面嗰个车唔生锈、嗯，总之就系咧压住咗噶。喺我哋坐在乘客位咧，我肉眼咧，我会觉得。过唔到啊，冇可能过到噶、 嗯， 只能对方褪嘅咋，佢唔褪咧过唔到噶。哇，你真系太睇小上面啲司机 啦， 真系咧，佢开头都讲咗几句粗口先嘅，等嗰阵发觉真系唔对路啦，佢唔会同你等噶嘛，对面又唔喐，哇，高超嘅技术，你见住佢，拧拧拧拧拧，去到两车相遇嘅时候咧，佢个身伸出去，总之望啱位咧，又拧左又拧右，总之令到咧你觉得冇可能可以偷到位咧，佢真系就喺对方个车罅嗰度摄到出去。我每次我記得嗰 一 眼汗啊，真係 你都 戥 佢一眼汗。 係咁大家即係你知唔知我誇張到咧？我有嗰下唔敢望啊， 係啊， 因為喺我哋座位嘅視覺，你覺得會撞埋去㗎，係 係， 佢冇事， 冇事，安然冇嘢。 係啊，1738，聽我哋聽眾咧有冇遇過一啲大潭嘅經驗咧，或者比大潭更大潭嘅路啦 嚇？ 係啊係啊。Hello， 你係阿芝。 Hello， 你係我係阿芝啊。 Hello， 你 好。點啊？ 系啊，我曾经当过呢个十四号巴士路线嘅司机啊， 即系 话大潭路线嗰个啊， 系啊， 有知噶， 曾经啊，唔系嗰个主角， 我知道，我知道，讲嚟听下你嘅经历。 咁我睇翻网上嗰段片咧，其实嗰黑色个私家车，所谓嗰啲电车咧， 系， 即系以为似住。快咧，直擒个对面线，其实已经系逆线行车噶啦。 其实系啦，我就话点解一开始我见到咧，佢喺逆线嘅咧，咁样。系啊，你睇翻开头啊，佢已经系同个的士并排噶。 哦，系啊， 冇可能噶嘛，因为单线来回噶嘛，系啦，单程。 跟住咧，跟住咧。 系啦， 其实佢哋嗰啲好多嗰啲假日嘅即系新啲 driver 嗰啲，佢哋成日都冇啲叫做 常识、 安全意识啊，同埋个忍让咧，以为个巴士好专登成日阻住佢咧，但系冇办法，你未见过个巴士可以贴住个墙嚟行，咁啊，所以成日都谂住咧，以为自己车快咧，咪第一斗过。过唔到嘅，有时派到个车身咯，跟住咪又停低，又 有理论咯。啊，系，我见到佢开头系逆线嘅， 系啊，逆线。我点解你喺隔篱线嘅咧？咁好似 佢让佢够快， 好似阿志话斋，可能佢系抽头谂住发过人嚟啦。 嗱，呢啲系样衰啦。佢斗快完之后咧，就自己卡咗嗰度啦，咁样。咁但系咧，你 即系发觉以前啲人咧喺大潭水坝住开嗰度嗰啲人咧，系好忍让，系自从即系而家啲人咧，嗰啲后生嗰一辈咧揸咗之后咧。就冇咗種忍讓性啊，同埋忍耐性咧，係都要過咗你先， 係 過咗你先，所以咪成日形成到所有交通都成日塞車，就係咁解咯。 同埋嗰啲 high 花碰撞嗰啲小意外就係咁咯，嗬，就係你唔讓我唔讓你啊，嗬。如果讓一讓咁，其實佢行咗去咁咪冇咗事咯。 但我想問下咧，嗱，咁你嗰度經驗好豐富啦，以你睇咧嗰個私家車司機咧，佢係咪因為真係佢入線個角度咧，令到佢唔順暢，冇信心？所以佢拧好多手牌嚟修正咧。 其实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咯。 系啊， 逆线行车，跟住再擒翻上前面，跟住再左褪右褪。根本如果佢跟住个的士嘅话，如果挨埋啲嘅话，根本呢个情况系唔会再发生嘅。 即系其实一句讲晒技术嘅问题啦。 或者如果你一早选择守秩序嘅话，你跟住行，咁就唔会有咁大问题咯。何阿志？ 系啊，根本。 样就是一个守秩序同埋一个唔忍让嘅情况下。所以咪你睇下而家啲交通就係咁样啦。 嗯，係。咁如果。 喺书成日都会睇到呢啲呢，突然间又冲咗红灯啦。 嗯。喂，你 系 老手啦，你觉得呢条路。 你 唔系都系有经验啦。咁你觉得呢条路段咧，譬如话难易度咧，你会俾几多级佢啦？一般新手咧，适唔适合揸入嚟咧？ 哦，咁冇话难用嗰个程度，属于五六级到啦。 即系中间噶，其实都 中间。其实你系只要好似话斋揸定定堂态，慢慢行，大家互让咧，就其实呢条路段系好舒服嘅。其实呢条大潭，即系成个。14 号 线系最 难 就系呢条大潭水坝。 系 咯，你试过一次等几耐啊？系啊，我嗱头先我之前话有啲不明明规定，我听朋友讲啊，就话如果见到巴士咧，对面车咧应该系让咗俾巴士行咗先嘅，咁啊先至好，你哋先好开始行，因为转弯位都有啲窄噶嘛。咁有冇试过即系好多人都唔等你哋，定系都系来回线迎线咁样行嘅咧？ 有時咧就譬如咁樣，我哋見到嘅嗰陣時見到有架五噸半或者大啲嘅貨車咪低過先啦。 嗯， 有啲我哋出咗去嘅話，有啲即係有啲專登即係擺明玩嘢，有啲中型貨車啊或者五噸半貨車。专登系要冲出嚟， 系啦， 大家斗气冇用啊，就 因为你行紧先啊嘛，佢先后来行啊啫嘛，咁即系话肯定 玩斗气嘅， 系 咁结果系纠缠咗几耐啊？大家 纠缠咗三四个字四 五，哇， 三四个字噶， 各不相让啊嘛， 唔系咁系巴士行先，佢应该系俾佢行先噶嘛，系咪？ 但系都系一样，佢都会觉得系我行先噶。 俾你过嘛，以为自己过到 系咯，同埋又唔想等咧，佢觉得你都会慢啊嘛。 咁系咪真系结果系褪后啊？大家都唔系即系诶，是但 唔会褪后噶， 系啊， 唔会褪后俾佢噶， 系啊，即系结果佢系褪后咯。 阿 Sir 咪叫佢褪后咯，咪闹佢一餐。 我即系搞到阿 Sir 你 嚟， 喂，三四个字、啊，你其他驾驶人士都忍唔住啦。 其实都真系为啖气嘅啫，嗰件事阿志可 系啊， 系啊，咁啊好多。啖气啫嘛，嗰度大潭水 坝系、好啦， 多 谢 你 电话。 其实孙人唔利己啊， 系啊，即系阿志话斋，大家忍一忍， 系 揾一揾。 我觉得好有呢个现场记者同我哋喺现场度报道嘅感觉啊，志多谢晒你啊。 你讲开巴士咧，网上面有个 Danny 咧，佢都话其实去开大潭嗰啲人都知道咧，巴士大佬好识做，佢会喺直路嗰一部分咧揸得好贴边， 系 同埋会慢行嘅，等其他车咧够位过。如果巴士司机咧喺桥头位见到对面有大型车辆，例如泥头车咧，佢哋就会停喺个桥头度， 系啊，佢 俾大型车过晒成条桥先咁样咯， 系啊，即系巴士车长都好识做嘅，所以我就话其他车辆系点咧？ 哎呀，好多人都话咧，哎呀，即系有钱买车，冇钱学车啊， 冇啲钟啊要。我哋网上面咧都有好多听众同我哋即系讲啊，首先咧阿 Justin 咧就话咧要好佩服啊新巴14号嘅巴士嘅车长，即系阿志 嗰、 阿志就其中一个啦。另外咧都讲咗一啲热点。佢就话其实唔单阿 William 咧就话啦，唔单止系大潭道嘅，佢话咧过几月之前咧，佢试过喺呢个山顶嘅卢吉道啊，嗰啲泥位嗰度去影夜景，咁嗰啲私家车入咗嚟啊，一样咧都好难先至可以出翻去大路嘅。即系另外咧就话大帽山，就到阿 Jovi 讲啦，大帽山嘅山路咧一样都系好逼噶咁。 系 OK， 好，再听大家听众电话1872388 ，Hello， 你系 Chase，Hi，Chase， 点讲？ 冇啊！我哋咧自己又揸私家车嘅，咁日日呢条路啊都好熟噶啦。咁我话先嗰个司机叔叔话斋啦，佢揸十四，我哋都即系让车噶啦嘛。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得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咁成条路咧都会畅通无阻，就系加红绿灯位嘅啫。 哦，系。 因为你基本上司机嗰个行为咧，嗰、那个行为揸车嘅行为咧，或者而家现代嘅人揸车嗰种态度咧，你系唔会改变到佢噶嘛。只有手法啦，大家都。红绿灯位一加咗咧，基本上成条路咧，由赤柱一路出去咧，去到柴湾咧都会畅通无阻嘅。 系， 因为嗰条路系好窄嘅啫嘛，唔可能你唔可能阻止啲揸车唔好嘅人走去行，因为我哋成日架车咧都唔会去到桥头嗰度进嘅，一定系预啲车啲嗰、那个空间咧，俾前啲车咧系 系褪后嘅，因为日日呢件事咧都系发生紧， 系 啊，即系日日都发生 ，Tracy 话 系咯，唔系，但系啊呢个你呢个问题咧，我哋喺面书嘅听众啦，啊啦啦冧冧啦，佢就都问过佢点解唔啊加个安全交通安全灯喺度啊咁，咁跟住咧有另一个听众阿罗伦就答啦，佢话喂，好似有研究过咧，水坝嘅长度唔短啊，都几长下，佢话每次交通交通灯咧循环要几分钟啊，即系话可能呢边要唔知佢点样叫循环啦，佢话咧都会造成挤塞嘅喎，咁样咯，即系每次交通灯循环要几分钟？ 嗰条桥有几长啫？你基本上每一个桥头同桥尾两分钟已经，我谂已经行晒啦，根本啲车唔系排长龙行噶嘛，嗰条桥。 嗯， 只不过系啲人阻错地行到啫嘛。你唔要记得，大站桥唔系繁忙桥嚟嘅，基本上佢最繁忙嘅时间咧。只不过是人哋翻学时间或者放学时间，啲人去接放学噶嘛，嗰度好多校车嗰啲校车行嘅啫嘛，你 系 嗰啲国际学校嗰啲车阻住咗，咁你咪行唔到。正常我哋私家车一定行到噶，就算两格都 系。 但如果你讲咧， 嘅啫嘛，嗰度 系咪啊？ 旅游巴嗰啲嘅啫嘛。 即系其实佢个繁忙咧，都系大家嘅技术做出嚟嘅，即系阻住咗咁样。 是啊，正常都是的，但是很多人呢，现在啲人揸车的态度呢是很心急啊， 嗯， 明知行不到的他都要行出来阻住啲14号或者旅游巴，那你咪搞到条桥咪永远都是塞喺度咯，冇意思咯。 是啊 ,Tracy 意思话人为嘅多系咪？ 是啊，其实好多嘢都系人为做出嚟，咁但是如果你加咗红绿灯个个都守法嘅，咁唔会阻塞㗎，点会阻塞㗎？我宁愿慢一分钟两分钟过架车，好过我喺度塞咁耐啊。 Tracy 啊， 三四个字日日都好基本。 即系日日基本三四个字走唔甩嘅。 好基本，梗搞唔掂啦！我如果讲真嗰句， 系嘛？ 我哋如果试过七八点打几，都试过塞过成七八个字啊！喺条桥嗰度等啊，喺度睇个车度，好彩有嘢食有水饮，有啲服 但系你讲到滞留难民咁样，大佬喂。 停喺度等嗰个交通警嚟处理呢个事件噶嘛？ 哇，咁即系 个三四字嘅时间嚟噶，其实都 咁又真系几困扰喎！即系如果系你嘅必经之路，你又一定要经过，尤其是你讲到咧嗰头， 我住咗赤柱都十六年噶啦， 系 我哋系好熟嘅，同埋我成日揸车出街，一定系行呢条桥。基本上 是 解决不到，一定 是 红绿灯位的 了。是是但我想问一下 Tracy 啦，就算你在赤柱那边住，你要出来，但其实这一条不是唯一一条路你可以出到来的嘛，是不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用其他的路呢？ 反而我一定要行，因为我这条桥呢，如果 even 来讲呢，比起浅水湾、深水湾那里呢，已经是算是很少，因为那边太多巴士，太多大车，做危险啊！那边 仲危险， 做危险。 但其实都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不过可能这一条就方便你多啲。 系又点讲啊？如果你话两边其实都方便，不过两边嘅交通意外咧， 系 如果发生起嚟咧，因为大家都系对头车嘅两条， 其实讲真，另外嗰边嗰条路都系塞噶啦， 黄泥涌合道咯，你 系长期都系塞噶啦，嗰条又系。 好啊，多谢你电话。总之大家要忍让啦，如果唔系大件事啦，拜拜。我冇谂过过条大潭冲哥，大潭水坝要准备咁多粮食咯。 系啊， 要攞多个樽啊，即系要去小便嘅话都有个樽啊，可能。 系咯，三四个字必嘅例必要去等。 夸张啫，好，再听下听众啦，1872388。Hello， 你系周生。点啊，周生？ 周生。 系 ，hello， 请讲， 周生， 系 ，hello， 你好啊， 系，我系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可以讲啦， 周姓周嘅， 系啊，周生你好， 我姓曾嘅，你讲啊， 系三位节目主持人好， 你好，周生， 啊，我揸廿几年车，我系揸搭嗰啲中型货车同埋轻型货车嘅， 系， 嗰条路咧系过到嘅，但系啲人啊讲即系好似简单讲句就系冇咗安全危机意识咁， 哦，点样冇咗咧？ 佢嗱个个都望快，其实你大家慢慢行，慢慢忍让，一阵间实过到嘅，冇可能过唔到。 哦，即系你先话即系大家相遇嘅时候嘛，来回线嗰段时间系咪啊？ 慢慢降低个车速，一定过到嘅。 系喂，嗰条路其实咧有冇真系有人成日都会嗨花噶？即系嗱，大家讲到好似要高手， 5.5 吨车同埋啲大车咧，就最惊就埋佢嗰个石膊等嗰啲灯咧，嗰啲柱咧，会揩到块镜嘅啫。 系， 哈哈，其他就冇乜嘢嘅。 根本就唔会嘅，你慢慢，大家即系互相忍让咁，你行我行，你行我行，咁唔会有大碰撞嘅。 哦，但会唔会系嗰啲新手咧，真系好惊咧？隔篱有个大车， 冇错，佢哋即系佢遇唔到自己 边架车嘅大细。 就系、是、啦、 啊。你揸车，你架车有几阔？ 系、啊。有冇咩 tips 咧？俾佢哋嘅咧，其实。 系 咯。即系有冇话睇边个位系容易啲咧？因住到自己嗰个距离咁样噶。 好似头先嗰个十四号巴士嗰个司机咁讲，你去到嗰度，你定啲堂太，根本就直去已经 OK 嘅。 嗯。啊，即系譬如会唔会唔好 吓？以前你见嗰啲老手咧，跟住你揸车见啲老手揸 van 仔啊，揸的士啊啲。车啊，挫来挫去，唐太挫来挫去咁，你架车咪成日歪啊，左下右啊，左下右，咁你咪大家好似好惊咁。 系，所以系咪？ 我哋揸货车，揸十六吨车，见到个巴士嚟，你咪慢慢，大家互相行，咁根本就行到过， 系 过啦。 我发现其实咧，佢哋嗰啲答案咧，都系想奉劝你咧，你要慢 慢 嚟， 系 啦，要定， 系啦，冇错啦， 系啦， 即系你香港人冇咗嗰个安全危机。 嗯，系啊， 同埋其实成件事如果礼让啲，你本身跟翻嗰个次序就会好啲咯，嗬，系咪？逐格逐格咁行咁咪得咯，嗬。你要爬头各样嘅嘢，咁就出事噶啦。 冇事嘅。OK，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唔该。 即系我哋揸货车最惊系块镜揩到嗰两个石博埋边嗰啲灯嗰啲嗰个柱。 系啱嘅 ，OK， 好，唔该晒，好， 多 谢电话，拜拜。大家啲意见都几一致嘅，系啦，听埋最后呢位听众啦，我谂咧，睇下你系边位 ，Sandy，Hello，Hello Sandy， 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你啦， 你试下位啊， 喂，系咪你啊？哦，再打一个，再打一个吓，系啦，咁啊，总之嗱，你听到而家咧，我哋嗰啲即系司机大佬咧，佢都系话俾你听咧，嗰条路都唔难过噶， 系 啊， 好不直嘅，系窄啲啫， 系啊，最难系咩咧？其实最难系遇到啲唔守法嘅司机， 唔让人 嘅司机。嗱，我成日都同你讲嗰个口头禅，慢慢来比较快啊！ 好吧。 远之啊，突然一生人啊，会唔会即刻上去大潭度揸一转啊？ 唔好搞啦！ 唔系即系训练下自己。 人哋当地真系居民噶， 佢哋真系好有限嘅，其实 训练下自己嘅忍耐性，你慢慢嚟， 慢慢来便是快。 系啊，即系嗰度已经可以锻炼到咧，你心平气和嘅，快系冇用噶。 记住，安全驾驶先最重要啊 ！OK， 再见， 拜拜。